嘅新闻报道，客观冷静嘅真相追寻，意见多元嘅议论同埋分析。梁家荣话：港台接受各种批评，对于感到被冒犯嘅，诚心致歉，强调港台系服务整个社会，从来都冇视任何个人或者群体系敌人。香港电影金像奖因为疫情而改为网上公布结果，最佳电影《少年的你》成为大赢家，夺得八个奖项，包括周冬雨夺得最佳女主角，曾国祥成为最佳导演。电影《叔叔》中饰演男同性恋者的太保夺得最佳男主角。最佳男配角是《陌路人》的张达明，最佳女配角是《叔叔》的欧嘉文。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由已经离世的卢海彤作曲填词的 Fly 夺得。最佳亚洲华语电影是《大象席地而坐》，这部电影的导演胡波亦都已经离世。金像奖协会董事局主席尔冬升话，今届的颁奖礼是1982年以来首次中断，奖座颁发将会在疫情之后安排。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37点，升268点，总成交金额1,095.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7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83点，升1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10蚊，升4蚊；中芯国际16.9，升1.64；阿里巴巴193.6，升5.1；美团点评108蚊，升3.7；小米集团10.5，升4.2；中国平安78.9，升8毫；中国移动59.7，系跌4.5；盈富基金24.35，升3.5；友邦保险69.25，升1.4；建设银行6.13，系升4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2，英镑9.588，瑞士法郎7.956，澳元4.977，加元5.514，新西兰元4.682，欧元8.3729。每百日元对港元7.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5。港金现价报15,740蚊，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39美元，卖出1,703.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喺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比较多车一啲，龙尾喺油街。喺九龙方面，大埔道近住美河楼来回方向都系多车噶，去旺角方向嘅龙尾啦，去到李郑屋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近住骏发花园嗰段啦，龙尾就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芜湖街。东铁的消息，东铁线的马场站今天是关闭的，配合沙田马场的运作安排，列车是不停马场站。而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52，听朝早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8。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西岭鸡、黑人炒蛋、薯仔炆鸡翼、咸蛋蒸肉饼，无论大个食尽山珍海味，都唔够妈咪煮嘅餸咁美味嘅。 咪住，乜要理由嘅咩？ 又系、哦， 拥抱， 拥抱， 拥抱， 无需理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 啊！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三的自由风，自由风开始了，那欢迎大家有兴趣参与一间的讨论，可以打来1872311的。那今天我们第一个钟头就会跟大家倾下关于全港学校由5月27号开始就是分开三个阶段去复课的。那据这个政府的宣布呢，就是这个复课呢就分做几个阶段啦。咁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先是中三至到中五呢就是开始先㗎。咁呢就是由5月27号呢就是开始复课㗎啦。咁跟住落去呢就是到这个小学啦。咁小学呢就是小四至到小六呢就是在6月8号呢就复课㗎。咁幼稚园呢就高班呢 K3 都会复课㗎。咁不过呢就时间会迟啲呢就去到6月15号嘅，咁其他嘅复课日期咧就包括咗中一至中二咧就系喺6月8号啦，小一至小三咧6月15号嘅。咁据呢个教育局长啊杨润雄嘅解释咧，佢讲法咧，佢就话咧就因为中五生咧就要做一校本嘅评核啦，咁中三亦都需要为呢个高中选科咧系做一啲准备工作啊，咁咧就故此咧会先啊优先复课嘅。咁小学嗰方面咧，学校就普遍希望咧就小五嘅校期咧有至少一个月咧，系面授教学嘅时间咧，先至考第一次嘅升中呈分试嘅。咁故此，高小咧就都会喺第二阶段咧就复课啦。咁即系换言之咧，早啲安排复课嘅学生咧，都系因为可能要应付一啲嘅考试啊、升学等等嘅需要啦。咁至于一啲复课之后咧嘅措施咧，咁喺防疫方面咧，继续会做啲功夫咁，包括咗所有学生啊、教职员、访客都要戴口罩啦。咁亦都要翻到学校嘅时候要量体温啦。咁 課室的空間、座位距離就要擴大一些樣等等、這些措施就陸續宣布，亦都可以看到疫情慢慢舒緩的話，就很多方面的活動都開始恢復正常了。到底、這個分三階段復課的方面就、對你大家在聽眾有什麼意見，可以打1872311。假如學生你可能都要籌備緊呢個點樣再上課㗎啦，正常嘅翻學。咁家長方面咧，亦都有好多要關心嘅事嘅。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我哋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啊，先聽一節嘅新聞追蹤，你翻嚟再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5月6日朝早10點。康文署户外康乐及文化设施重开，有市民带同小朋友去运动场一起运动。 好太阳，咁多日冇出过嚟，咁带啲小朋友出嚟玩下咁样，咁啊难得开翻，所以就同佢一起跑下，咁一起流下汗。 11點，立法会大会审议拨款条例草案，有议员关注港台嘅开支庞大，但系未能用得其所。立法会议员何君尧 ：Facebook 我都有11万 like， 16万 followers， 咁你 RTHK 几多都萬几个 follower 啊？如果你用10亿元以 Facebook 标准嚟睇到，咁我咪就用咗成100亿。 立法会议员叶建源： 随住社会形势变得复杂，媒体多元化，公众对于时事嘅关注，政府其实应该大力增加资源嘅。 下午3點。政府向全民派发的同心抗疫口罩已经有接近138万人登记。就住有报道关注登记系统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政府强调不会将资料用于任何其他用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係教育局咧宣布咗分三個階段復課啦。咁最初嘅咧就係最早咧就係中三至中五咧就5月27日咧就開始復課噶啦。咁跟住嘅咧就係小四至到小六咧就係6月8日嘅。咁啊 K3 嘅幼稚園高班咧6月15日。咁啊分咗三個階段復課啦。咁如果你係學生咧，或者係學生嘅家長，或者係教師啊，或者教育工作者咧，對於個復課嘅安排有啲咩意見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意見嘅。咁喺電話機旁邊，我哋就接通咗一位教育界人士，就是香港中学校长会副主席连振邦同我哋倾下嘅。阿连振邦校长你好， 郑永祥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系啊，我哋啱头先讲开咧，就是、教育局咧都已经系宣布咗啦，咁啊三个阶段嘅复课咁样。咁啊最早嗰啲咧就系5月27日，都好快噶，即系大概咁，你仲有2-3个礼拜到啦，即系做啲准备啦。咁啊对你嚟讲足唔足够啊？呢三个礼拜？ 其實呢個都是我哋早前學界，我哋香港中校長會咧，同各方反映就有3個禮拜嘅通知期咧，係好重要嘅。咁我估我哋都提到就係其實早喺3月嘅時候咧，香港中校長會咧都提出咗2個復課嘅大前提嘅。第一樣就係醫學專家嘅建議。第二樣係口罩有穩定嘅供應。咁大家都明啦，仲喺物資上邊咧，其實而家喺口罩同埋防疫物資裏邊咧。較早前嗰個緊張嘅情況已經舒緩咗啦，而家咁而各家學校咧，其實都善用咗政府嘅防疫物資啦，去購置一啲防疫物品。社會上亦都有一啲有心人同埋機構咧，其實大家都聽到為住學校咧去捐贈一啲口罩等嘅物品。咁琴日政府亦都宣布咧，會派發可重量口罩啦。以及其實嚟緊復課嘅初期咧，都會有少量嘅普通口罩俾學校咧，要支援一啲清貧嘅學生。咁所以咧，如果個別嘅同學，如果你有咩困難咧，其實都請向你哋嘅學校去尋求一啲協助。咁頭先提到就係三個禮拜通知咧，其實局長都因應校長會嘅意見咧，就喺啱啱嚟緊，即係尋日就宣布咗5月27日咧會分階段復課。呢、這個正都係學界咧大家嘅共識，讓大家學界可以做好嗰個準備咧。咁我從三方面同大家分享好嘛，就住嗰個準備上，呢、3個禮拜，第一樣我估係時間表，上課嘅時間表。第二樣會係效力表啦，第三樣就係就住學生嗰啲座位或者各項嗰個啲教學活動嘅安排。咁你先講一講第一樣啦，上課時間表。咁頭先你都講咗啦，就係5月27日開始咧，其實會係半日復課嘅。咁翻半日嘅安排，其實呢個正就係我哋一開始講個復課第一個大前提，就係醫學專家嘅意見。咁因為醫學專家覺得咧，就係避免學生共用午餐，咁減低嗰個風險。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學界都明白，亦都認同。 咁复课其实会系中三至到中五系先行嘅。咁中三至中五嘅同学会先重返校园去上课咯。咁但同一个时间咧，其实中一中二咧系要喺屋企学习嘅，在家学习。咁要进行网上实时课堂。大家都明啦，其实中学教师咧，大部分咧都有教初中同埋高中嘅。咁点样去兼顾得到分身兼顾中三至中五喺学校，但系中一中二咧就喺在家要做实时课堂嘅。咁因此咧，其实学界系真系需要一啲时间咧去为 去适应下呢个咁嘅转变。 系啦，同埋真系要编一个真系实际个编排嗰个上课嘅时间表。咁呢个第一样，我哋其实而家一听到话啊，嚟紧五月27号要咁样做啦，咁我哋就按照學校的情況要處理好上課時間表。第二就是那個的效力表，其實咁尋日宣布了復課之後呢，其實各間中學都會因應那個課程那個進度啦，就會按需要去調節。大家都記得可能大部分學校其實原本六月初要考試的嘛，咁會不會考慮是需要延遲個暑假，甚或去安排一些高中的暑期補課等等那些東西，和考試的安排呢？ 是啊，連振邦校長，我想這裡先問一問你先，按照這個效力表你講到，我都真的很多 學生或者家長都會關心的，因為呢會影響到個暑假嘛，因為大家都知道暑假就可能很多家庭活動啊，很多甚至學校學生自己的活動啊都要做個安排。你自己初步看啫，初步先。你覺得要延長這個學期，即是暑假要縮短一點，個可能性大不大的？ 其实我哋喺三面收集咗中学校长嗰个意见，其实有唔少学校都话佢会延迟一至三个礼拜不等。咁呢个正就系个专业判断，就系个课程个进度嘅安排啦。咁所以我哋都请家长们大家静心等待啦。即系当学校如果准备好咧，其实就会发信通知家长，就有关复课啦、考试啦，同埋暑假嘅最新安排，让大家可以及早安排同埋规划咧。 是啊，林振邦，我亦都想再问一问咧，你譬如话呢个咁嘅效力表嘅安排咧，系咪俾翻学校自己做个自主权嘅，系嘛？校本嘅，即系唔需要话要再向呢个教育局申请，或者系全香港学校一致啊，冇需要嘅系嘛？呢方面 冇需要，因为其实从来大家都知啦，其实放暑假从来都系校本噶嘛，全港学校系唔同日子放暑假， 你自己决定得噶啦。 系啦，咁但系咧就要经过法定校董会或者校董会去通过，中间亦都要咨询家长等等。咁所以点解我哋话三个礼拜嘅复课通知系重要咧？以至话可以做好嘅准备咯。 呢三个礼拜里边就系包括咗要同啲家长倾啊等等。 系啦。第三样我估就系大家都会关心嘅，就系复课之后嗰啲座位安排啊，又或者教学活动等等嘅安排。我估大原则其实大家都明白，就系我哋都会善用课室以至到校舍嘅空间咧，减少同学嘅接触咯，亦都保持适度嘅社交距离。咁大家都会听到近年学界其实努力去推行紧自主学习啦。咁同学都系分组坐。咁如果复课之后，大家都明白，因为要对抗嘅疫情或者因应嗰个减低风险咧，其实同学可能会系单丁坐啦。咁就好似考试座位咁样咯。 系，但系嗰啲课室资源够唔够用嘅咧？如果你话要缩，即系变咗，即系个人数要少咗啲噶啦嘛，系咪？ 人数其实班嘅人数本身都唔同学校，其实个情况都一样嘅。咁大家都明啦，就算我哋同一间学校，我哋唔同嘅班别，譬如我哋开三十班，其实每一班嘅人数都唔同啊。咁所以我哋都系用紧成个课室唔同嘅空间，尽量让大家单独坐，有一个适度嘅距离咧，以至到减少大家嗰个嘅紧密嘅接触。咁所以大家都明啦，即系可能单独坐，其实以往嗰啲小组学习或者初期大家都明白，就系嗰个小组嘅讨论咧，就会减少噶啦。呢个亦都令到大家个近距离嗰个小组嘅讨论可以减少，以至大家可以避免到。咁所以未来呢三星期咧，其实各间中学我哋都努力去做复课安排咧，让家长学生安心复课咧，亦都欢迎学生重返校园嘅大家庭。 是啊，连振邦，我想问一问咧，因为按照呢个教育局个讲法咧，就话呢个复课里边咧，就主要第一阶段咧，头先你都讲咗啦，就是、中三至中五啊嘛，咁其中就因为中五咧就要做呢个校本嘅评核嘅，咁嗱呢个中间我哋停课咗咧，都有成差唔多讲紧都三个月咁滞啦，咁其实即系有影响到几多咧？呢啲中五生嗰个学习嘅进度嘅咧，咁你譬如话复课之后咧，点样考虑佢哋呢个即系要帮佢准备应付呢个校本评核啊等等嗰方面咧，个安排上有冇咩特别嘢要做嘅？ 學校其實隨住校本平日等等一啲準備學生準備出年嘅公開試咧，其實都會尋謀緊，就係復課之後啊，會唔會有一啲小組或者整體嘅啲嘅補課？同埋局長其實啊，佢之前都提過，就係學校會唔會按照校本嘅需要做一啲暑假補課咧分級？咁但係若果你話我哋會，其實早前校長會都同教育局同埋考評局咧會面嘅時候咧，都真係提出咗要關顧現時中五同學咧。下年要應考文憑試嗰個需要，特別喺校本評核方面啦，會唔會可以因應復課特事特辦，可以減輕到中五嘅同學嘅負擔呢？咁局方其實都回覆咗，就係可以同學界大家一同去探討。咁至於大家問嗰個考試範圍嘅可能，即係其實大家都記得就係、是、啊，其實文憑試。中六考啫，但事實上是三年的課程嚟嘅，高中。咁每間中學其實高中咧三年的課程編排其實是不一樣。咁要減低嗰個考核的範圍咧，要減少個考核範圍，其實在技術上咧會比較難做得到咯。不過我哋都相信，其實學生喺呢段時間咧，其實大家都聽到就是停課不停學咯，都持續地去做緊啲學習。因為因此我哋都覺得啊，其實未必有好大嘅需要咧，為下一年個考試範圍會過分嘅憂慮。咁至於你話， 即係話嗰依方面。啊，連校長，我想問，咁即係話依方面咧就唔會點大變動嘅係嘛？即係關於課程、 考核範圍裏邊就未必可以太大，但我估我哋都會嚟緊，因為大家都知道啱啱尋日考完 DSE 中六嘅四個主修課啦，咁嚟緊仲有其他唔同嘅學科，其實都會考到5月25號。咁、所以咧，跟住落嚟下一轉就係我哋都會同主動去同考評局或者教佢去磋商啊，有冇機會？可以喺嚟緊出年嘅 DSE 安排裏面有一啲調節，譬如校本評核，可唔可以減一啲咧，以至到學生有一啲空間咧咁樣。咁呢個都係未來要做嘅嘢咯。 是啊，咁亦都想问一下咧，嗱，譬如话，因为头先你提到啦，停课就不停学啊，咁、但系呢个中间嘅时间都有一段时间噶啦，都几长下嘅。咁其实即系据你自己嘅观察咧，其实呢个真系啲学生喺学校里边咧，唔系喺个屋企啊，喺家即系喺屋企里边去学习咧，其实系唔系理想嘅效果得唔得嘅咧？即系当佢又再翻返学校嘅时候咧，其实嗰啲进度啊，或者佢学习嘅过程里边咧，其实系。足唔足夠嘅咧？即係雖然我哋話即係希望盡量佢喺家居嘅時候都繼續維持住個學習啦，但係你覺得嗰個學生自己之間個學習係咪會受到一定嘅影響啊？其實 坦白講，我哋作為校長，我哋好感激咧喺呢段時間咧老師作出嘅努力，因為對我哋嚟講呢個真係好大嘅挑戰，因為真係要做到網上實時課堂咧，其實係不容易。我哋以往亦都冇一個咁扎實嘅， 未試過啊，應該講係從來啊。 係啦，大家摸住石頭過河，但我估今次其實對我哋一個挑戰，打一個契機，另一個契機就係、是、啊，點樣可以善用網上嘅資源，同埋一啲實時課堂。讓學生嗰個嘅學習可以再擴闊一啲咧，咁呢個都係我估都係由危變到機，咁但係我估點解我話我哋好欣賞老師嘅努力，就係因為其實唔容易啊，大家都冇咁嘅經驗，但係我哋都睇到咧，大部分學校其實大家都好努力去做好咯，以至到你話啊，有啲學校佢可能覺得未必需要太褪得太多個暑假，甚至佢可以唔需要褪個暑假，就係因為可能佢而家階段過去呢幾個月。我努力做咗好多嗰個嘅實時課堂啊，等等網上學習，以至到個教學進度、學習進度咧影響唔太大。咁所以最尾其實對於啲學校會唔會需要去暑假補課啊，或者係延遲個暑假，其實就睇下唔同學校大家個教學同埋學生學習嘅進展係不一樣。咁我估呢個都係我哋學界大家會做一個專業嘅判斷，以至到去幫學生喺學習上面照顧得好啲咧。 係，但係有冇辦法評估到佢哋譬如話喺段時間裏邊咧，喺屋企裏邊去學習咧，其實嗰個水準或者係即係學到幾多嘢，有冇一個評估過到底其實個效果係點啊？咁樣有冇機會去做呢樣嘢？ 就我所知咧，其實個別學校咧都會好似平日咁樣咧，去到某啲嘅課堂裏邊咧，譬如可能做幾分鐘嘅一啲嘅小測。咁都有做緊啲咁嘅嘢，以至到學去評估返學生啊每個階段嗰個學習嘅情況係點樣，咁呢個都係好新穎嘅做法。咁我哋大家都係摸住石頭過，但係我哋又好欣賞老師去做呢個嘗試，因為我哋覺得完全唔容易，大家都運用緊大家嘅小宇宙呢去做好呢件事囉。咁所以我哋都好欣賞老師為咗學生喺學習真係做到停課不停學，係盡咗好大嘅努力咯。喺過去三個幾月裏邊， 好啦，咁啊，唔該曬你先喎，連校長。 啱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香港中學校長會副主席連振邦，咁希望咧就學校分階段復課咧能夠一切順利啦。咁好啦，咁到呢個時間裏邊咧，就歡迎大家可以打電話嚟同自由風傾嘅。我哋電話咧就18723111。咁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一位聽眾啊，陳太接通咗啦。陳太你好， 係啊，你好啊，你係。 是啊，我陈景祥啊，请讲。 啊，陈景祥，你好，你好。我想讲系咧，因为我屋企有两个小朋友读紧中学嘅。 哦，系嘛？ 咁 几时复课啊？ 系27号，5月27号。 5月27号 复课咧。 嗯。 系啊，咁我谂住咧，一个小朋友佢啱啱已经要减课噶嘛，而家。 系。 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复课咧，我觉得系时候咯。同埋咧，我觉得咧，因为放咗太耐，有3个几月、4个月都嚟啦。嗯，我覺得咧，如果係咪即係話如果復課咧，對個學生個課程個進度嚟講咧，係比較係緊湊啲噶嘛。我即係想俾少少意見。 陳太，咁你覺得你個小朋友喺屋企嘅時候咧，佢係咪真係都學緊嘢，或者即係同學校嗰度係咪都保持住接觸㗎？或者學校係咪真係都俾緊啲嘢佢學㗎？ 但係我用即係講真，我都跟唔到佢哋嗰啲課程係輔導佢㗎嘛。我觉得呢即是因为放得太久呢，可不可以即是说现在复课呢，是来紧个暑假呢，可不即是放少啲， 缩短啲个暑假。 放咁长，是啦，放短少少。 嗯， 等嗰啲学生可不可以追到呢个是课程个速度囉。 嗯，是好啊。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先啊，陈太。系啊，咁啊，陈太提到咧，就系到咗暑假咧，系咪应该要缩翻短啲咧？咁样咁，自由风而家倾紧嘅咧，就系话咧，教育局已经宣布咗啦，就分三个阶段咧系复课嘅。咁啊，第一个阶段咧就系中三至中五咧，就系5月27号咧就开始噶啦。咁啊，主要原因咧，亦都系因为中五咧就要考呢、這个即系呢个校本嘅评核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课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个案，系连续第17日冇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喺1040宗。卫生防护中心再次提醒市民，为减低感染风险，市民喺日常生活中应该尽量同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尤其应该尽量系避免聚餐或者系聚会等嘅社交活动，而减少接触冇出现病征嘅感染者嘅机会，并减低社区出现群组个案嘅风险。卫生防护中心话，鉴于全球各地疫情仍然非常严峻，各地个案数字不断上升，中心强烈呼吁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政府向市民免费派发重用口罩，创新及科技局表示，截至下午3:00，网上系统收到超过500,000宗登记，涵盖的总登记人数接近1,380,000人。当局提醒市民，登记期去到6月6号，市民无需急于登记。对于外界关注登记时收集个人资料的目的和资讯保安，创新及科技局说，登记的时候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和出生日期，是被登记系统和入境事务处的电脑系统核实登记人是不是香港居民，以及有没有重复登记等。政府不会将市民在索取口罩时候输入的资料用于其他用途。当局又说，口罩登记系统在政府私有云上运作，确保系统稳定安全，亦都安装了最新的防毒软件。日本过去一日新增12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15374宗，新增死亡病例10宗，累计566宗。当局计划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门槛，避免病人延误就医。目前标准要求民众连续4日发烧是摄氏37.5度以上，先至向当局查询同就医。厚生劳动上加藤胜信话，由于有病人在屋企身体状况急速恶化，当局计划修改标准。新标准不再提及具体发烧度数，民众只要是发高烧、有强烈的疲累感觉或者呼吸困难，就可以致电查询。 加藤胜信又在一个电视节目中透露，厚生劳动省将会采取特例批准制度，简化药物瑞德西韦的审查手续。预计瑞德西韦最快听日获批，成为治疗新型肺炎的药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不排除就新型肺炎疫情向中国加征新的关税，认为美国不应该以关税为武器。华春莹表示，关税损害所有有关方面的利益，重申美国应该停止转移对疫情的自身责任，强调有关中国故意传播病毒的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特朗普较早前接受纽约邮报专访，再次怪责中国未有阻止国民到世界各地旅游，令病毒散播至全世界。但他澄清自己早前说病毒源自武汉是指源自武汉地区，并非确认来自实验室，又相信中国并非故意令到病毒外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啦，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因为水雾急收，而家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牙前朗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近城南道。咁另外咧，提提大家，东铁线嘅马场站今日系关闭，配合翻沙田马场嘅运作安排，列车系唔停马场站嘅。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车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战狼外交，我哋英文点讲咧？有听众问萧叔叔，呢、這个 term 咧最近喺国际新闻都成日都听到噶啦。当然就系来自一套好出名嘅电影啦。咁喺英文傳媒咧，我哋講到所謂嘅戰狼外交咧，蕭叔見到咧有唔少傳媒咧都係用到咧 wolf warrior 嚟喺度形容嘅。咁通常講到嘅時候咧，佢都係會用引號引住嘅 wolf warrior。我哋一齊睇下啲例句啦，譬如 The Sun 啦，《太陽報》咧就話一啲中國嘅外交官咧就 they have been dubbed wolf warrior diplomats， 咁就係咧一個戰狼般嘅外交家。Okay. Bloomberg 呢就話啦， Across the world, scores of wolf warrior Chinese diplomats named after a blockbuster set of films about an elite Chinese commando unit。 你見到佢都係會用引號引住啦，同埋呢係會有文字去解釋呢個戰狼究竟係點解嘅。我哋再睇下 The Guardian。 The Guardian 呢就係話呢一啲 Chinese wolf warriors on social media， 咁佢直情咧系 wolf warriors 啦，就后面唔加 diplomats 啦，咁亦都系咧用引号引住啦，加埋后面咧亦都系会有解释嘅。好啦，咁呢个咧就系英文传媒咧所表达呢个战狼外交嘅修辞手法，希望答到听众嘅问题啦，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Xu RTHK 留言，也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翻嚟自由风咧，同大家倾紧嘅咧就系全港嘅学校咧，由5月27号起咧就分三个阶段咧系复课嘅。咁啊，复课安排咧最早就系5月27号咧，就系由中三至中五嘅学生咧开始复课噶啦。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复课课题有兴趣咧，譬如你系学生啊、家长或者系教师等等咧，或者系总之系呢个关心呢个议题咧，都可以打嚟自由风咧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而家电话机旁边咧有一位接通咗嘅听众咧，就系林女士嘅。林女士你好。 Hello， 是你好啊，请讲。 是我是家长来的。是。我其实我觉得呢幼稚园啦 K3 应该就不需要复课了，因为你只剩一个月。 嗯。 你其实返学其实没什么作为，同埋你小朋友会选手指啊， 嗯。 甚至乎你吃茶点啊， 嗯。 你没可能会避免的嘛。咁你你 风险即是你觉得个风险都大。 是啦，风险会大同埋小一小二。 嗯。 系啦，如果你 问是你个小朋友系咪边个年班啊？ 都系低班嚟嘅， 就系低班 嚟。哦，系啊，系啊 ，P1 嚟嘅。 嗯嗯，咁佢就唔使复课嘅，系啊，复课嘅时候就 都系 P1 要复课嘅。 哦 ，K1 系咩 ？P1 108， 明白明白。6月15号啦，6月15号。 系啦系啦，因为其实你都差唔多放假，其实点解唔实时课咧？基本上你翻去都系考试嘅。 嗯， 系啦， 系。 咁你问我，我讲真，即系作为父母啦。增加咗风险咯，因为你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间，你冇可能冇小息。 嗯， 你小息嘅时候，你一定除口罩。 系啊， 冇可能避免嘅，因为老师唔喺隔篱。 系啊，咁系啊，咁应该点样处理咧？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林女士啊。咁咧，佢都表达得好清楚啦。咁到底K3 咧，属于啲真系小朋友啦。咁啊，复课嘅时候咧，到底个管理系点咧？系咪真系都大嘅个风险嘅咧？咁我哋就请咗一位就系都好熟悉呢、這个即系幼稚园教育嘅一位朋友同我哋倾下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嘅咧就系德瑞幼稚园创办人兼校董会主席阿徐飞嘅。徐飞你好。 系啊，陈主持你好，大家好。 系你好啊，嗱，啱啱我听咧有位听众接通咗林女士咧，佢就讲到呢个话题啊，咁佢就话 K3 嘅学生咧，即系幼稚园个高班，如果复课嘅话咧，嗱，佢呢个复课日期咧就系6月15号嘅吓，咁啊比较迟啲，咁但系都大概如果按翻正常都有成个月嘅时间啦。咁其实咁低班嘅小朋友咧，真系有冇需要复课嘅咧？其实？ 其實呢我哋業界都覺得係有需要嘅，因為政府呢喺呢個公布昨日公布呢個復課嘅安排呢，其實佢就考慮咗專家嘅意見。其實我覺得呢，其實局方呢其實可以公布多少少呢個專家意見究竟係點樣分析嘅，咁令家長更加安心。其實呢K3 呢咁就我哋仲有一個幾月啦嘛，咁其實係小學啊、中學啊、復先啦嘛，咁睇咗我哋會再睇到個情況係點樣，咁我覺得就係會更加好啲咯，係啦。 你講話有需要係咩原因呢？嗱，因為我頭先講緊咧，譬如佢復課嗰啲咧，咁啊對據教育局講咧都有原因啊。譬如中午咧就考嗰個評分試啦，係咪校本評核啦？咁啊就小學嗰啲就可能即係又要考即係考試應付升中啦。咁啊 K3 嗰度咧就其實有啲咩特別需要咧？ 其實咧，嗱 K3 咧，其實佢哋而家呢個情況咧，應該都分配咗呢、這個小一嘅學位咁。咁其實咧，佢如果喺呢段時間咧，如果安全嘅情況下咧，或者係情況許可嘅情況下咧，咁就去復翻課咧，對佢學習進度啊，同埋對佢去適應小一啊，同埋佢因為停咗太耐啦，即係停咗，我諗2月到。如果再停下年先開學，停咗7个月呢，我相信對呢個學習啊，對呢、這個小朋友嘅發展係有少少影響嘅，係啦。咁如果係情況許可嘅情況呢，即係學校做啲措施啊，做足夠啊，咁樣嗰樣嘢，我覺得都應該復課嘅，係啦。 做咗學校嘅措施，即係防止即係譬如話啲接觸啊，或者小心自己個人衞生咧，就我相信學校啊、老師都會做啦。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你 K3 即係啲小朋友嘛，即係真係好細個，咁啊仲有某啲情況下都仲需要呢、這個即係大人去照顧啊。咁同埋小朋友又唔係好識得防備啦，即係可能一玩起嚟好開心嗰啲咁。咁所以其實都幾多意見，即係話咧，其實咁細個嘅細路仔咧翻。翻去一齊咧，即係有啲社交活動啊。咁其實 風險都大嘅。咁你作為即係都係創辦幼稚園啦，即係做幼稚園嘅教育啦，其實呢方面你點諗咧？譬如話老師係咪可以處理到咧？同埋即係係咪真係佢哋即係玩啊各樣嘢嘅時候咧，會都幾難，即係幾難控制到咧咁樣？點考慮啲問題啊？ 所以就要睇學校嘅措施啦，係啦，同埋教育局嘅指引啦。咁教育局指引而家都未出嚟嘅，咁佢制定緊啦。咁其實佢未出嚟，我哋學校方咧都其實已經制定咗一紮措施出嚟咧，就應對呢個復課噶啦。咁頭先講到啦，咁其實 K3 其實一個幼稚園嘅生活啦，咁佢仲有 K3 嘅畢業禮啦，其實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嘅對於佢幼稚園生涯入面即係好開心嘅事嘅，係啦，咁就要即係翻學校啦，同埋都真係都同學都好想翻學啦，咁樣其實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是。喺个安全嘅措施下，可以即系做到大家都安全咯，家长又放心咯，系啊。 你哋而家初步倾咧，有冇咩特别嘅措施嘅？ 有， 主要系啦，即系处理啲K3 嘅学生。 系啦，因为咧就你话一啲基本嘅措施，我哋必须要有啦，即系定时清洁啦，加强呢个时间嘅清洁啦，探体温啦，课室入边有呢个空气清新机啦，同埋一啲课室嘅基本洗手液、口罩啊，个人嘢系必须要有噶啦，每间学校都有，我相信。咁但系第二样嘢咧，我哋系因应呢、這个疫情嗰个防止嗰、那个即系佢哋聚集啊，或者坐埋一齐即系小组讨论嗰啲坐咧，其实幼稚园以前都系围住坐嘅，咁而家咧就系即系一排排坐啦，即系一个即系因为空间大咗啊，即系个班房多咗，咁咧就会分开坐咯，即系好似小学咁，即系一排一排咁坐咯，同埋即系學校入面佢可能每間學校都即係每個班都可能有兩個雙主任制㗎嘛，咁就會將佢分開即係一個將個人數分開，係啦，分開兩個班房咁樣，即係避免太多人啦。咁而學生家具嗰度呢，咁我哋會用啲而家出面好多即係納米及生物科技嗰啲殺菌嗰啲劑，就會即係通過曬 LabTap 嗰啲呢，我哋就會係消毒啦啲學生家具啦。咁係學生飲水同埋茶點嗰度呢，我哋就會每個學生呢都有一塊呢就係、是、防飛沫隔離擋嘅。咁當佢因為學生要飲水啊，或者係進行佢自己帶嘅茶點啊，咁樣嗰樣嘢咧就會動起呢個防飛沫嗰個擋啦，係啦，跟住之後食完嘢咁就會噴啦，噴隻手啦，跟住之後就會係戴翻個口罩啦。咁我哋都會請家長咧，即係兩個家長咧就睇下可唔可以翻嚟做一下義工啦，係啦，咁就同埋第一天嘅上課咧，我哋會同所有小朋友會上一個個人衞生課啦，再強調翻個人嘅衞生啦。呢個情況下，咁同埋咧家長都即係我哋都希望家長為學生咧帶一對 indoor shoes 啊，咁就翻學校咧就我哋嘅鞋架之後就全部就換曬一個 indoor shoes 啊，咁所以就會呢啲措施，我相信都可以確保到個學生嘅即係個人衞生嗰個情況嗰度係啦，同埋嗰啲大肢體嘅。體育活動啊，肢體活動，我哋就會進行一啲體操啦，係啦，咁就避免佢玩波啊，玩即係交叉接觸咁樣咯。 即係如果翻咗學嘅話，都幾多嘢要做啊，同埋即係都要好多嘢要防範咯，繼續。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除非我亦都問到啦，嗱，跟住講到關於呢個幼稚園嗰方面咧，今次疫情之下咧，其中一個即係好突出嘅問題咧，就係關於嗰個學校嗰個維唔維持到落去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就係幼稚園嗰方面同一個即係中學就有啲唔同啦，或者小學都係。咁好多時咧有好多係私立啊等等咁，因為個過程裡面咁長嘅停課啦，咁可能好多家長就唔再送啲小朋友翻去咁樣，咁咪會造成即係都嗰個好難維持到落去嘅。咁而家呢個問題上咧，你哋同政府度會點傾嘅咧？咁係咪都有啲訴求，即係話譬如係咪可以加強呢個資助，或者係繼續點樣去支持啲幼稚園再辦落去啊？呢方面個進度你同教育局嗰方面傾成點樣啊？而家 嗱，而家咧仲係。訴求緊啦，咁其實我哋私營嘅幼稚園業界呢，咁就非學券啦，因為學券就唔同啦，佢有政府嘅資助啦，咁我哋非學券呢，咁我哋個即係校長群組都有成50人㗎啦，咁其實呢我哋都係統一一個訴求嘅，就希望即係呢個業界係即係基本上係我諗係歷來係最痛苦嘅時刻嚟嘅，咁因為始終都係學校呢就做咗家長同埋 即係個窩心啊，即係學校嗰度，咁就咁老師都係嘅，其實咁即係有啲業界咧就真係經營好痛苦，咁其實我哋都係嘅，咁政府喺個資助嗰度咧，咁佢就俾咗$80,000啦，一筆過$80,000啦，同埋就係嗰、那個幼兒中心係啦，嗰度咧就俾咗$2,000，就係3月至5月啦，咁就資助每個學生嘅，即係每即係俾學校啦，係啦，咁其實咧咁就冇噶咯喎，係啦，咁就喺特首喺第二輪嗰度咧，佢就為呢、這個強積金供強積金嘅雇員啦，就提供上限$9,000啦，咁其實咧呢一扎措施咧，對於業界嚟講咧，其實都係未真係好導入去幫到手嘅，咁其實我哋真係希望咧政府咧就會諗下，因為咧就係、是、幼稚園老師嘅人工咧係一定高過$18,000嘅，其實所以我哋就唔知佢嘅釐定嘅標準係同邊啲行業比較啦，咁我哋希望咧呢、這個幼稚園嘅老師即係、就是那個第二輪措施嗰度咧$9,000嗰個上限嗰度咧，喺幼稚園業界咧就可以唔好設限，真係資助直接資助50%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嗰、那個喺資助家長嗰度咧。咁我哋都希望呢就即係可以幫一幫我哋嘅家長呢，咁就喺呢段時間呢其實都好痛苦嘅，咁我覺得就係、是、K1 至 K3 呢，咁就其實可以幫家長呢資助 50% 學費，係啦，咁成個下學期，咁呢個共度時間嘅一個措施啦，咁就咁幼兒中心嗰度呢個資助呢希望可以去到一個學期完啦，因為佢就淨係資助到5月啦，咁其實呢跟住個租金嗰度呢就希望政府可以提供啲誘因俾業主啊，咁就減租30%至50%啦，咁或者資助幼稚園租金30%係啦，咁同埋呢就考慮一下呢就喺許可嘅情況，喺安全嘅情況，因為一路發展大家都唔知嘅，咁就喺個 KV 開學校，咁就視乎情況。咁如果例如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後，情況好穩定喎、哦、又好好喎、哦、咁樣又冇乜問題出現喎、哦、咁就開埋 K2 係啦，因為大多數呢嘅K2 嘅學生呢其實佢要準備應付下年度。 你講 call K2 嗰個係即係意思起即係復課完，即係 K3 復課完之後盡快俾埋 K2 嘅復課。 即係視乎情況，即係嗰個即係因為你係逐步㗎嘛，咁你如果K3 開咗之後就各位即係嗰個業界嗰、那個學校嘅清潔啊、衛生情況啊，或者學生嘅情況，所有嘢都係正常，或者係做得好好啦，或者係個疫情發展都好好啦，咁就即係開埋 K2， 咁縱使 K2 佢翻學一個月又好，個半又好，咁都起碼佢都要準備應付下年度，因為小一嘅面試啊，個人嘅，因為佢其實開完學之後就要面試啦。即係學校其實正常本身我哋學校都係今年咧都會為 K2 嘅學生準備好多嘢嘅，因為佢下年要應付升小一啊嘛。咁所以，但係當然啦，一定係要喺專家嘅專業嘅建議下啦，或者係覺得可以嘅情況下去進行啦。咁呢個就係我哋建議啦，同埋希望政府成立一個機制咧，同埋同我哋非學院即係私營嘅幼稚園業界溝通啦，因為結業潮都一路都嚟緊嘅，係啦。 除非我想即係依度都就係問一問你咧，就是、其實呢個疫情之下咧，幼稚園結束咗個數目嘅個數目多唔多？ 其實暫時我哋知道嘅就係6至7間啦，但我哋相信咧，而家政府嘅措施咧，其實佢係要6月啦、7月先實施，或者係有啲去到8月。同埋我頭先講嗰啲即係我哋業界嘅訴求咧，佢都如果係真係都冇跟進嘅，或者係冇支援嘅話咧，我相信係陸續有嚟咯，即係個結業潮，因為。其實呢個行業呢幼稚園呢個行業呢係都幾特殊嘅，因為點解呢，因為即係唔同其他行業，即係嚟咗職，老師嚟咗職，或者係放無薪假，跟住之後即係就可以請得返人，因為其實佢對住學生㗎嘛，咁其實老師係唔可以成日轉㗎嘛，咁個穩定性同埋幼兒教育係開心事業嚟，如果老師減無薪假或者係減一半人工，咁其實佢點可以教到開心嘅學生呢，其實即係我覺得呢個希望政府去考慮囉。 係好啊，明白啦，唔該曬你啊，徐飛。 咁啱同佢傾嘅咧就係德瑞幼稚園創辦人兼校董會主席阿徐飛咁。而家自由風傾緊嘅就關於全港嘅學校咧，由5月27日起咧就開始分階段復課啦。咁大家有興趣傾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電話機旁邊咧就有位聽眾吳先生咧就接通咗嘅。吳先生你好，係請講。 系主持你好，咁咧佢其实咧我系小学老师嚟嘅，咁咧就想咧讲一讲咧即系关于即系我哋系好欢迎呢个复课啦。咁首先咁即系一来其实学生有一个比较全面啲嘅即系可能我哋叫做埋尾啦吓，咁即系为一个学期去埋尾。咁其实咧我哋呢段停课嘅期间咧，我哋咧即系做老师即系可能负责口罩啊防疫物资嘅同事嚟讲咧，都系即系有好大嘅冇不安。安全感系啦，咁其实咧，政府咧，即系最近，即系可能寻日咧，就话啊，每个人咧就会派两，即系每个学生派两个可重用口罩。咁但其实之前咧系一啲咧，即系消息都未有嘅，即系我哋即系同行嚟讲，咁所以咧变咗咧。我哋咧系疫情好严重嘅期间咧，咁咧都要周围咧去破口罩，为咗复课去做准备。咁但系其实咧，我哋咧即系喺破口罩嘅期间咧，其实咧我哋系囤积紧个口罩啊。我哋囤积紧。 咁而家学校够唔够嘅口罩其实？ 其实咧系啦，主持即系你都问得好好，因为咧其实我哋都唔知咩叫为之够啊。即系好老实讲，一间学校可能得800人咁样。我哋点样为之够咧？即系教育局都话啊，我哋系有我哋有责任去为到学生去即系去准备口罩。咁究竟我哋应该要预备几多咧？咁如果我哋系即系800人嚟讲，一个礼拜我哋5日就上学日，我哋就预备4000。咁其实。我哋究竟应该是预备4000啦、8000啦，定还是是更加多呢？咁所以呢个其实我都希望呢教育局呢有呢一方面嘅即係指引啦、 啊、 提醒啦、啊、咁样。 好啊，咁唔该晒先啦吴生。咁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哋喺新型肺炎大流行嘅时候呢，我哋有一个特辑呢帮大家做咗，咁就呢新型肺炎大流行呢，香港人嘅生活呢都系起咗啲变化啦。咁我哋同事呢就将呢个疫情里面嘅香港人嘅日常嘅一啲记录呢落咗做咗个记录啦，就制咗一个专题嘅系列呢，就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嘅。咁我哋而家呢就先听一听呢段嘅声带先。 为己为人，请佩戴口罩。 来来量一量体温啦。 雪灿也是你和我。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 相爱也相争。 我是曾子阳，我今年K2。我会做功课、睇电视、玩电话。 初时一开始唔使翻学啦，咁佢哋咪系咁睇咯，喺度睇电视，喺度睇碟，喺到依家好多都系睇过晒啦，咁佢哋就开始喺度染。阿家阿姐咧就好容易嘈冤巴闭嘅，细佬咧就好中意撩佢嘅，一撩咧嗰个就喺度嘈噶啦，咪又系要分开佢哋咯。都要處理咗佢哋先嘅，少少嘢都媽咪媽咪媽咪咯。寫完個字寫錯咗，擦個字都要揾我嗰啲咧扭咯，係啊，聽到啲媽媽聲都好驚。最新係玩氣球，封咗啲氣球自己喺度玩， 幾大都得，一磅裂咋。 家姐唔肯教我啊！ 咁大啲，帮 到水。依家公园都冇得跑啦，都系附近咯，好少搭车出去。上次带咗佢一次落街玩，落街哇唔使得走啊！佢成日问我疫情完咗未啊，可以翻学未？佢讲疫情啊，啲病毒啊嗰啲咯。系。 唔记得晒我先望下啲咩名？ 有好多我都唔记得啦。 唔记得乜嘢？ 都会太老不翻个学。 国语堂让我知你爱儿歌唱。 我个好挂住学校，因为翻学可以同同学一齐。 数学堂有雪星数目难知道。 最挂住边个？ 全部同学，徐老师、陈老师。 美术堂有雪天雨后红。才会跨过 咁你掛住佢哋，咁你點算啊？ 諮詢聽老師講嘢。 諮詢聽老師講嘢。 學校個做功課嗰個咧，有啲同學仔講故仔錄翻上去咧， 佢咪走去睇咯。 書本中有紅塵，抬頭睇得粗長。世界哪兒有著農夫在太陽？ 下個月可能冇咁勁咧，可能都會俾佢落去玩下嘅。 去公园，圆圆、芳芳和爸爸爸爸去公园。公园里有秋千，有烧火板。圆圆先坐到秋千上，芳芳推他，圆圆把秋千荡得好高好高。 那儿让我找老树来依傍，那么空旷，那么广阔，那么清朗。 活在香港之抗疫有时，制作黄佩珊，编导萧乐文，监制林家瑜。星期一至五，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内播出。 也许羞愧再比不上晚灯光。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报告两宗坏车清场嘅消息，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变电站咧，之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另外一宗咧，其实系交通意外嚟噶，喺加士居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清咗场噶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环保大道近宝顺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半升过四，建设银行六个一毫三升四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高富集团控股、人恒实业、经纬集团、利标品牌和环球大通投资。五大跌幅股份：海量国际、中国科技产业、亚太丝路投资、大丰港和中国智慧能源。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33，瑞士法郎0.975，加元1.406，人民币7.1，英镑对美元1.238，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5。港金报15,740蚊，比上收市跌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9.85美元，卖出1,702.5美元。港汇指数108.6，跌0.1。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咁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咁但系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柯达大厦。就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嘅慢线咧，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龙尾都去到近柯达大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在沙田，车龙排到近沙福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彩虹计金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反方向九龙去回将军澳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

谭耀宗啦，谭慧珠女士等等咧，就寻日都见到佢记者会出嚟啦，就介绍个联盟嘅成立嘅。咁喺个共同宣言里边咧，佢哋就话咧系要就要个工作咧，包括咗就系要捍卫一国两制啦。咁咧就同埋咧就希望能够咧喺推动香港喺一个困难嘅时候咧，能够重新出发咧，就再创辉煌嘅。咁啊，亦都好多人留意到咧，其实就系大联盟里边咧，寻日咧就有成1300多个发起人噶。咁啊，袁利昌，我唔知道有冇留意一下一个长长的名单啊？咁啊，大家可能都会 咁多个 咁大家都可能揾下有冇自己啲朋友啊、老友咁、啊、打电话问下佢，恭喜佢，或者问下喂，点解你揾到你加入咧？咁样咁啊，呢个大联盟咧，我哋都会稍后同大家再倾一倾咧，即系到底成立之后啲咩特别嘢啊？目的系想做乜咧？咁吓会唔会再邀请一啲其他人咧？等等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同我哋参与一齐倾下咧，关于个大联盟嘅种种啊，即系到底大家对佢有冇期望咧，或者希望佢系咪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咁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咧，你对呢个大联盟有冇睇法嘅？咁我啦，袁利昌啊，咁你自己睇完呢个成立啦，咁啊睇咗佢哋宣布咗一啲嘅宗旨啦，咁啊一个长长的名单啦，咁你初步观察呢个大联盟其实系真系想做咩嘢嘅咧？ 咁我哋之前上個星期成日聽到啲風聲，就話其實係第一步至少叫啲地產商減租啦。但係當然唔知點解又冇咗，地產商坐曬喺度，但係 起曬度喎。 原來就冇講減租，即係減嗰啲店鋪啊，減嗰啲咁嘅嘢嘅。咁當然你話成個模式，其實當然係自從2017年特首選舉，其實都係呢兩位啦，即係董建華同埋梁振英，佢捧啊林鄭去做特首嘅模式，其實已經咁啦。佢又想團結所有嘅建制派或者所謂叫愛國愛港嘅人士啊，其實基本上係捆綁埋一齊啦。咁就逼佢哋就同佢哋嘅目標即係護航啦，可以香港政府，可以係林鄭，可以係邊個？咁所以邊個唔加入就係有少少係非我族類咁嘅咁嘅意思啦。咁今次有少少直情連個理由都唔同你講啦，即係其實佢都話遲啲先公布啊，或者都係講下啲即係抗疫啊咩再出發啊啲咁嘅嘢。但係其實將來你都唔知道其實佢會係叫你做乜嘅嘛，即係可能當然選舉實會有啲關係嘅，雖然佢否認，咁但係最後好多人都會諗會唔會係最後要呢1500多人其實一起去支持呢個23條立法咧？咁我相信其實。即係如果答即係應承咗加入嘅人，其實自己都心裏有數嘅。 其實呢個大聯盟成立咧，即係我自己個觀察咧、就是，就係佢有1500多位啦，社會人士啦。咁但係其實大家知道啦，即係建制派裏邊咧，其實好多類似咁嘅組織噶嘛。譬如話，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啦，譬如包括政黨添啦，喺立法會裏邊啊。咁好多社團啦，亦都好多社會團體啦。咁今次裏邊我用一個咁大陣仗啊，即係要再成立一個咁樣嘅大聯盟咧，到底其實？有冇咩唔同咧？即系要做紧嘅嘢。咁嗱，我哋宣布咗之后咧，咁啊，第一个工作咧就话喺呢个礼拜六日咧就系派口罩。咁我觉得咧，就如果用动员到咁大嘅规模咧，咁多嘅社会人士啦吓，咁啊出嚟嘅第一个工作，咁咧又好似似乎有少少，即系我觉得佢又奇怪啲啦。因为派口罩呢啲，其实好多地方团体都做咗啦。咁啊，使唔使要整合香港咁多嘅？有份量嘅社會人士一齊去做呢樣嘢咧，咁我哋都可以探討一下嘅。咁我哋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即係一個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嘅成立啦。咁大家有興趣，電話機旁邊嘅你要對呢件事都有觀察或者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今日仲有評論員阿袁利昌喺度。咁袁利昌，我哋呢個時間咧接通咗咧，就係尋日都見到喺呢個大聯盟咧喺台上咧做發言人之一嘅嚇。咁就係咧譚慧珠女士，咁佢就係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副秘书长嘅谭慧珠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系啊，咁啊，不如我问先啦，好唔好啊？我想抢集，因为头先咧，我就讲翻咧，就系话即系咁大嘅组合咧，一个咁嘅机构咧，其实即系真正想要做啲乜咧？因为我见到建制里边咧，其实真系都好多政党啊、社团，咁但系寻日嗰个1000多人里边咧，就好多其实都系重复嘅，佢身份都系，咁其实要凝聚咁多人咧，咁啊，谭慧珠到底其实真正想做啲咩嘢咧？ 我个共同宣言都系好清楚噶咯，咁或者我先 讲，但书面之外嘅你讲下，即系你 讲 嗱，坚持一国两制咁嗰啲啊，大家都知噶啦，认同噶啦。咁实际上应尤其是面对而家香港嘅形势，我哋咁多问题出现，会大联盟其实会唔会有啲咩任务起身嘅咧？ 先咧就讲咗香港而家发生嘅事咧，无论喺我哋嘅市面啊、经济啊，同埋我哋嘅民生咧。將會面對好大的困難和挑戰，亦都冇人可以話咧，佢幾多個月可以完嘅。 咁如果我哋自己唔可以用到社會嘅資源去幫我哋可以經濟最低限度方面咧係有所振作，同埋咧喺抗疫同埋就業方面係做一啲市民民間可以做嘅事咧，咁樣情況之下咧，對香港無論係士氣啊或者真實受到嘅損害嘅減少咧，都唔係好事。嗱，我哋呢度咧，香港咧係一個自由經濟嘅地方，我就唔覺得咧政府咧就可以同民間方面啊係講你要做乜，你要做乜，你要做乜嘅。但係如果民間方面咧係有餘力嘅人咧，可以集中起嚟幫香港諗一啲點子，同埋咧係如果出到資源嘅話咧，就係、是、做幾樣嘢。嗱，我哋咧係做過一啲民意調查嘅，就係、是、咧香港人而家最擔心咧，就千祈唔好咧就係、是、染到新冠病。第二咧就係、是、我哋而家要保住啲飯碗。有好多人咧又係 lay off 咗啊，或者係本身啊咁，咁我哋點樣保住啲飯碗？第三咧，我哋點可以咧係撐經濟？因為嚟緊疫情過咗之後咧，呢、這個經濟下滑嘅情況咧，前日我哋嘅財政司咧講得好清楚。咁呢個咧就係點解要大家組織起嚟咧？一同幫香港諗點子，同埋有餘力嘅人咧，睇下民間嘅資源咧點樣可以運用。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答我哋唔係嘅嚇。第一，我哋唔係另外一個權力中心。第二，我哋唔係組織起嚟咧就要香港政府做乜嘢或者做佢自己嘅工作。第三咧，我哋唔係任何人嘅選舉嘅平台，或者助選嘅平台。第四咧，我頭先聽到我認為係錯嘅。我哋唔係為咗23條立法去做勢。我哋純然出嚟咧，就係、是、用民間嘅資源幫手解決能力所能夠及嘅一啲社會經濟問題。我希望我答到你嘅问题。 咁同埋朱日丽，你啱讲到咧啲点子啦吓，你嘅民调有三个发言啦，咁啊唔好染病啦、饭碗啦，同埋撑经济。咁啊点子你就揾到出嚟啦。咁其实具体有冇咩行动，譬如短期内你会做嘅？ 我谂头一件事，有有你话已经派咁多口罩啦，仲派唔派咧？咁似乎呢就係、是、用口罩呢一件事呢，我哋喺未來嘅甚至出年今日都會存在。咁我哋組織嘅時候呢，就唔知道政府方面呢係有一個派口罩呢啲新製品。咁我哋都係已經開始咗，已經做咗，已經入咗貨，亦都安排派㗎啦。咁所以呢就我哋繼續呢係喺呢個星期六呢係咁大家都可以將佢儲起嚟嘅，同埋我哋派嘅人呢係未必由而家去到六月唔需要嘅，因為而家去到六月呢我哋都係需要口罩，直到政府呢用佢嗰個機制呢係派到為止。所以呢件事呢我哋照做嘅。 喺唐文珠嚟，我都留意到咧，即系这个共同发起人嗰个名单啊，因为咧都网罗咗有1500多位啦，社会人士嘅。咁其实呢个名单会唔会再增加嘅？即系你哋个目标咧，其实系咪想即系一路会继续揾多啲人入嚟做呢个发起人啦？或者未来嚟讲，会唔会邀请啲咩特别嘅人再加入做发起人咧？咁 共同发起人咧就唔会再加。据我所知就唔会再加啦。咁但係如果仍然有人有興趣嚟幫手嘅話呢，咁我相信一定有其他嘅方法呢係可以安排大家一齊做嘢嘅。不過呢我未聽過有咁嘅決定，但我知道只係一個可能性。 即系依个大联盟依个名单咧，就基本上系暂时会系咁样噶啦，起码一段时间。 共同发起人嘅名单咧系已经定咗啦。 系嗱，咁喺名单里边咧就定咗啦，咁啊千几人啦，咁亦都有啲人留意到咧，就系即系大家嘅背景啊等等嘅。咁呢个名单里边咧，主要我哋讲咧，即系都系叫话来自建制派啦。咁来自建制派嘅话咧，即系如果我哋想有一个即系网罗到真系唔同多啲嘅，譬如话背景啊或者政治倾向嘅人嚟讲咧，咁就未必做得到嘅，系咪咧？或者你联盟系咪唔想谂住咁做咧？即系大家都个政见或者个立场上都系比较接近嘅。咁係先至組合嘅啫。 問呢個問題係用政治嚟到劃分咧，我就未聽過。咁但係你任何嘅組織咧，一定有個共同嘅目標啦。咁我哋寫咗喺個宣言度啦。咁第一點就堅守一國兩制，香港再出發啦。就唔能夠破壞一國之本，絕對唔能夠走上分裂分離嘅道路啦。要珍惜一國兩制，係我哋福祉所係前途所在啦。咁樣開宗明義，因為香港特別行政區係真係行緊一國兩制啊嘛。咁我哋希望保存到呢個制度啦。咁如果參加嘅人，我覺得最起碼咧，都係覺得個宣言裏面所講嘅嘢咧，佢係認為可以有共同嘅認同同埋共同支持嘅理由啦。咁下面咧就講積極重振經濟，民生再出發啦。咁我哋寫啦，唔好攬炒啦，因為攬炒咧就毀掉我哋再出發嘅基礎啦。咁我會使到失業飆升啊，民生艱苦啊，咁大家要團結一齊咧，就係冇讓香港咧係向下走啦。咁我哋第三點話要重歸法治啦，咁我哋話係崇尚自由啊，呢、這個香港好重要，但係自由係唔等於放任同埋破壞啦。咁我哋最後話必須團結啦，大家共度時間啦。咁我哋又講得好清楚啦，不同政見、不同信念、不同階層，拋開區分求共對啦，呢、這個獅子山精神啦。咁如果係朋友們係認同呢四點嘅，願意大家一齊坐低諗下點子，揾啲點子出嚟幫下香港渡呢個困難嘅未來，我哋唔知幾長啊，半年啊、一年啊、兩年嘅歲月，咁樣就。即大家可以走埋一齐做嘢啦。 系啦，谭慧珠嚟都想问一下咧，就系、是、你哋其中即系寻日嗰个记者会咧，同埋即系一路啲报道咧，其中一个你睇到呢、這个即系大联盟咧嘅工作之一咧，就系协助啲帮助啲年轻人啊。咁即系呢度都强调咗好多嘅，即系希望能够令到佢即系继续有啲机会俾人工作啊、实习啊等等嗰啲啦。咁其实呢方面系咪其中第一，系咪都系其中大联盟嘅主要工作，或者短期内喺点样帮年轻人里边咧，其实做啲咩会做啊？你哋 你希望明白就系、是、我哋系上个礼拜五个名单先至定，就攞去印做咗个 launching。咁我哋咧有千幾個朋友咧，我哋仲要真真正正咧就 getting to know you， 即係大家其實係熟嘅朋友。但係真真正正坐低我哋做乜嘢咧？你要俾一啲時候，因為我哋架車咧啱啱擦著火入咗一波，就係、是、先做嗰個疫情嘅事。咁你要俾機會我哋咧係加速嘅，所以暫時咧已經話得好清楚呢個路向啦。咁至於幾時有事？我哋认为咧系成熟可以公布啦，我哋自然咧一定向社会公布嘅。 但系帮助年轻人呢个系其中一个主要工作嚟嘅。 呢个系重要嘅工作。 咁其他关于经济啊，或者即系你个提到啦，譬如话重归法治嗰啲咧，咁未来嘅工作系咪即系都系会围绕呢一类咁样嘅范围去做？ 我谂其实呢度四个大主题咧，里边真真正正逐句要做一啲嘢咧，嗰度系唔少嘢要做。咁究竟点做咧？我就而家我哋集思广益啦。我就啱啱话啦，我哋嘅车咧已经坐满人啦，然之后我哋而家挞着火啦，入咗 first gear 啦。咁我哋知道个方向啦，咁继续下边下一个站做乜嘢，我哋一定会同大家咧系公布。咁亦都咧喺由第一站去第二站之间，我哋自己里边咧要做多酝酿嘅功夫，同埋咧系铺排嘅功夫。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啦，林慧珠。 好，拜拜。 系。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嘅副秘书长啊，谭维珠噶。咁啊，袁丽昌啊，你诶喺啱啱我哋听咁嘅对话之后咧，你觉得大联盟其实即系嗰个工作？或者嗱，頭先都界定咗好多啦，唔係另一個權力中心啊，亦都唔係要政府去做乜嘢咁樣嚇。咁啊，但係呢個大聯盟如果成立咗嘅話咧，即係咁多人聚集，即係或者即係走埋一齊咧，唔會做一啲實質啲嘅嘢，冇乜理由嘅，係咪咧？ 咁我諗頭先聽完譚偉書咁講，我哋有睇即係睇兩樣嘢。首先，當然你話比較。即時啲嘅，就係當然令到香港社會嘅精英啊，同埋呢啲外國嘅港力量可以集中埋一齊，至少唔好攻擊政府先，因為至少其實我哋都知道選舉將近，其實都難保可能有啲界別啊，同埋有啲黨派，可能即使係建制派，可能都會都有會攻擊嘅。咁但係我哋都聽到一樣嘢，就係佢一個好主要角色就係要協助翻呢個政府啦。咁我哋都知道其實政府嘅所謂嘅 capacity 啊，即係唔單止能力啊，仲要係嗰個容量可以做到幾多嘢。其實我哋都知道一直嚟政府都係好不足噶啦。咁所以佢都好講得好明，佢係要補足政府工作程序嘅效率不足啊，同埋我諗即係其他所謂嘅短板。所以如果呢個其實都係一個佢哋發現到香港係一個呢、這個係一個好大嘅結構性問題，所以我諗佢頭先都講到可能話佢話可能持續一年，可能持續兩年，即係如果喺政府都仲未有辦法，至少特別係話政府係動員唔到，可能有啲中資機構啊，或者有啲地產商嘅幫忙，咁呢個大聯盟就可能可以做到呢樣嘢，至少叫到佢哋出嚟幫下手，或者至少可以傾一傾咁樣。 咁即係按照如果咁講嘅話咧，即係其實係咪建制裏邊咧，即係經過一段時間咧，可能自己裏邊都出現咗唔同嘅山頭啦，可以咁講啊。亦都可能因為唔同嘅利益裏邊咧，就曾經出現咗都有啲裂痕㗎，即係可以講係。咁啊，而家用一個咁嘅平台咧，重新將佢組合起嚟，希望咧能夠幫助到特區政府嘅施政。即係你睇嘅意思係咪類似一個咁樣嘅平台？ 一方面係咁樣，一來係可能舊年起嘅好多風波同埋呢個疫情啦；二來就係政府，我相信真係冇乜呢個能力去動員曬所有呢啲所謂比較親北京或者比較親建制嘅一啲勢力。咁所以點解要抬咗董建華同梁振英出嚟？咁至少呢班人都會聽呢兩個人講嘅。咁所以先至動員到呢班人去幫政府協助政府嗰個施政。 但嗱，头先有提到咧，就话唔系一个选举平台啦，咁因为大家都好似都可能即系都仲要观望下，会唔会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即系香港里边咧，我谂最嚟紧咧，其中一个啲政治上嘅大事都系个立法会嘅选举啦。咁稍后仲会有呢个选委会啊，即系选行政长官啊等等嗰啲咁。咁同个选举之间系咪可以完全冇关系咧？即系呢个咁嘅机构？ 呢个系比较难嘅，因为而家选举比较敏感啲嘅，就系所谓嘅选举经费啦。咁通常就系、是。要等到你報名參選咗咁先至起計嘅，但你都知道所有人其實都之前已經可能已經落咗街啊，可能派傳單啊，可能有啲可能有啲有啲 banner 咁樣，即係嗰啲其實全部都要錢嘅。咁你而家見到第一步，可能程經常你都會覺得佢點解第一步淨係派1000萬個口罩呢？但係其實佢呢個都係可以唔使計入選舉經費度嘅。咁而家你見佢背後啲後台咁犀利，等於佢哋其實選舉都有好無限嘅彈藥可以用嘅。咁呢個其實個意義都幾重大嘅。 係啊，咁啊時間嘅問題咧，我哋先會聽一聽新聞噶啦，翻嚟就峰會再同你傾一啲話題。 類感覺或者係呼吸困難，就可以致電查詢。加藤勝信有一個電視節目中透露。厚生劳动省将会采取特例批准制度，简化药物瑞德西韦的审查手续。预计瑞德西韦最快明天获批，成为治疗新型肺炎的药物。南韩情报机构说，没有迹象显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曾经接受心脏手术，认为有关金正恩健康出现问题的传言毫无根据。情报机构负责人说，金正恩今年至今17次出席公开活动，较往年同期平均减少66%，是历年最少。认为同金正恩专注军政会议，加上出现新型肺炎疫情有关，认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金正恩的心脏有问题。金正恩上个月出席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一度没有公开露面20日。期间缺席祖父前领导人金日成的生忌纪念活动，引发外界猜测他的健康情况。有传媒更加指金正恩接受心血管手术之后命危。北韩官方传媒到上个礼拜报道金正恩出席化肥厂的员工仪式，打破这些传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以及炎热的天气。 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啦，相当之多车噶，龙尾排到去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西行仲是有龙尾的去到太古城对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在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益经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的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系挤塞，龙尾在彩虹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深井段车多架，龙尾排到去青衣西北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上月都是比较多车啲，龙尾是过了公鞍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最后啦，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十八个孝顺母亲的理由，养大一个小朋友几劳气啊 ！BB 仔就日喊夜喊，读幼稚园就开始驳嘴，中学就开始反叛，大学又…… 咪住，乜要理由嘅咩？ 又系喎、 啊，拥抱， 拥抱， 拥抱，无需理由。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 梁荣忠、陈淑兰、林超荣、杜文慧、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 祝你母亲节快乐！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微昌。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休息之前啦，倾咗咧关于香港再出发大联盟咧嘅成立嘅。咁啊，袁微昌啊，你系袁微昌，你喺度啊， 系 啊。咁啊，你好似仲有啲意见要想讲啊，系嘛？ 是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其实都是可能是中央或者建制派有几大的动作啦。 嗯。 那我想大家人听日即是昨日听到他的宣布都有些意外甚至哗然的，就是原来全港11家大学入面其实有10间的大学校长都加入了这个、 嗯、 这个大联盟的。 嗯。 那我们都知道啦，其实香港大学呢样嘢特别敏感啦，因为佢关乎学术自由啦。 嗯。 但系而家我哋见到原来呢个联盟系即系都需要原来香港全部嘅大学嘅人都即系校长都要加入嘅，都要做呢个政治表态。唯一嘅例外就系城市大学嘅校长啊、嗯、郭伟啦。咁有啲人可能就觉得同佢系台湾人嘅身份可能有啲关系啦、嗯。不过佢当然亦都 亦都有佢亦都公開講咗佢嘅理由，點解唔加入嘅？咁呢個係一個我諗係值得留意嘅事。咁第二就係頭先我哋其實同譚慧芝亦都傾過，其實係關於嗰個青年嗰個措施。咁呢個我相信即係我哋雖然了解到香港嘅青年唔會咁易會去受，即係唔會咁易去受落，或者覺得呢個係對佢哋真係有益嘅嘢。但我相信如果從北京或者兩辦或者係咯建制派咁嘅角度，其實我相信呢個已經係某程度佢覺得係一個幾大嘅妥協嚟嘅，因為譬如阿梁振英佢都表示，要為年輕人爭取就業啦、培訓機會啦，令到佢哋唔好長時間投閒置散啦。咁佢亦都比較少有咁就話佢唔同意，因部分畢業生曾經參與暴力示威，就全部唔錄用佢哋，即係啲公司唔錄用佢哋。咁呢個對於梁振英平時一個咁，即係對呢啲呢啲年輕人啊，都咁強硬，或者甚至對啲報紙都咁多意見嘅人，呢個對於佢嚟講，其實是一個幾大嘅妥協同埋突破嚟嘅，相信 係。咁我諗佢要針對年輕人做咧呢啲工作，咁呢個就無可否認，點都要做噶啦，係咪？因為見到今次喺街頭嗰啲抗爭啊，由嗰陣時國教啊，即係幾年前啊，2014嘅差唔多可以講係。到現在為止咧，其實我哋見到咧嗰啲社會運動啊、街頭啊，甚至最近嘅咧，都好多係年輕人嚟嘅。咁就算你無論企咩立場嚟好啦，即係我諗個問題都要問咧，即係到底我哋香港發生緊咩問題咧？係咪？點解咁多年輕人會走咗出嚟咧？咁但係我覺得唯一一個咧，袁麗昌唔知你同唔同意咧？就係尋日咧，即係雖然佢哋一路都話講希望多啲幫年輕人啦，重視佢哋啦咁，但起碼喺台上介紹嘅人裏邊咧，都冇乜年輕人出現嘅。起碼應該整翻幾個出嚟，即係等人哋知道一下，原來係大家有新有舊啊，有老有亂啦、啊。 董伯伯都80多歲啦，咁其實我哋都戥佢辛苦嘅，講真真係。 係啊，即、就、係、是、我覺得應該係有冇啲年輕人可以出翻嚟啦，即、就、係、是、希望呢個大聯盟咧能夠慢慢收集下意見啦，或者即係如果能夠組合到1500多個社會人士咧，大家都希望佢真係可以幫到香港㗎，因為真係大家關心香港前途或者係了解香港而家現況嘅人咧，都希望我哋能夠真係有個再出發。嘅機會嘅嚇，咁啊呢個我哋就再稍後有機會嚟再傾啦，好嘛，袁麗昌。 好。 咁我哋呢個一時間咧嚟到呢度咧，就轉一轉一個話題咧，就咁傾下咧。尋日咧就係警務處處長啊鄧炳強咧就出席呢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一啲情況啊。咁喺呢個出席嘅時間咧，就同以往都係差唔多一樣啦，都係重演緊咧，就係鄧炳強同呢個尤其是泛民嘅議員咧出現咗啲針鋒相對啦嚇。咁尋日裏邊咧就有講到咧就鄧炳強就話到咧就係呢啲年輕人咧就系受到一啲人嘅即系差唔多系煽动啦吓，咁啊就做出一啲违法嘅行为啊咁，咁啊现场咧就有啲议员咧就即刻就质问啦，就话咧你有冇证据先咁，咁喺中间里面驳火咧，相信睇到寻日新闻嘅话咧都有睇到噶啦，咁啊袁麗昌你自己做观察睇到咧就系阿邓炳强咧似乎就系几积极噶吓，即系每次佢都愿意自己啊亲身落去嘅， 反击 系冇错啦，咁但系到底起到个咩作用咧其实？ 咁我諗比較多人討論甚至救病嘅係所謂佢講嘅政治紅利同埋佢被追問佢僭建嘅時候嘅態度同埋一啲言論啦。咁首先我個人覺得警察本身其實就唔應該討論太多政治啦，特別係去年已經發生咗咁多同警察有關嘅事，其實佢唔應該主動再去用佢嘅身份嚟去評論政治啦。咁我諗當中佢就話，即係佢亦都要揶揄下嗰啲民主派，可能就係話佢哋享受咗個政治紅利，可能如果用比較黃絲啲嘅講法，就係話佢哋可能食緊啲咩人血饅頭啊咁嘅意思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比較過分啲嘅一句就係話，其實阿鄧炳強都話好多呢啲參與可能呢啲政治運動啊、抗爭運動嘅人，佢哋用好多迂迴嘅方法，令你唔容易揾到證據。這個正正係惡毒之處。咁呢個其實亦都好奇怪咧。作為警務處長，咁佢好似假定有啲人已經有罪，甚至係未審先判。佢哋唔俾警方揾到嘅證據就是他們，就係佢哋即係唔係警察自己揾唔到，係佢哋錯。佢哋好惡毒。咁呢個我相信係即係將來一定要應該係要係避免囉。咁同埋講到僭建嗰件嘢，咁明明我諗佢雖然佢都話可以處理得更好啊，佢都知道自己其實都好難去撇清㗎啦。 但係其實佢都會佢都想轉移視線啦，即係話由於其實之前拘捕咗可能啊《蘋果日報》啊黎智英啊同埋其他人，咁所以佢哋咧就針對警隊啦，所以就揭發咗咁多警察入邊呢啲僭建呢啲咁嘅事。咁呢個明明佢哋自己都有過失喺度，咁點解可以用呢啲咁嘅講法去轉移視線，甚至指鹿為馬嘅咧？ 係啊，咁嗱，警隊嘅一哥啦，警隊一哥咧就喺呢個議會裏邊咧出席議會嘅應該係。怎樣答問題呢，或者他其實應該做些什麼呢，或者剛才你都說到關於政治的議題，是不是應該由一些問責官員，舉個例應該由保安局局長去說是適合那一個要執法的，或者是執法部門的首長去說會好一點呢？那好了，不如我們到這裡就這個針鋒相對的過程，昨天裡面其中一位呢就都不斷地問緊問題，我看到在電視機那裡，那就是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林卓廷。林卓廷你好。 两位好， 你好，你好。 系啊，啱我哋头先讲开咧，就寻日嗰个保安事务委员会嘅会议啊，咁咧就即系大家都喺度即系搏火啦吓。咁其实你哋觉得即系譬如话警队嘅即系最高领导层啦，落到去啦，即系其实系你哋系咪想要知啲咩问题啦？我头先都倾开嘅，即系话咧，好多时咧变咗系一啲政治上嘅大家嘅口水战，可以讲系。咁喺议会嚟讲咧，林卓廷，你自己觉得呢个现象系咪正常咧？或者你哋其实如果真系有一个警队？佢嘅一哥落咗去咧，你哋其实想要喺佢口中得到啲咩嘢嘅答案咧？应该 系首先啊，邓炳强咧，佢系警队嘅首长啦。 嗯， 佢系一个执法人员，佢讲嘅嘢咧系应该基于佢嘅警务工作嘅专业，即系话有事实根据、有证据嘅就讲，冇嘅就唔应该含血喷人。 嗯， 呢个系基本嘅。但系大家留意到佢琴日。在立法會會議上面的發言呢，他不是用緊警務處處長一個執法者的角色去講緊嘢。他覺得即係我睇他呢，覺得自己根本是一個 politician， 是一個從政的人。在度同議員辯論。咁嘅角色嘅。所以他一開口呢就係話，喂，有人攞咩政治紅利啊，有咩政治目的啊，諸如此類。嗱，呢啲完全唔係一个刑事调查的人员讲的说话来的。你说喂，一个罪犯他有什么的得益，有什么犯案动机，你可以讲。那什么叫政治红利呢？这个完全不是法律的用语或者刑事调查的用语来的。好了，那我问到他，我说你说有人去煽动啲年轻人去犯法获取政治红利，那是哪些人啊？他是怎样煽动啊？你过去大半年有没有拉过一个政治人物是因为这样而检控他啊？他说因为这些人恶毒，好像刚才袁兴所说的，就说这些人恶毒很迂回的，背后做事的。那我就再问他，那你没有证据，那你怎么可以空口讲白话的立法会？那他又再说了，我问他你的资料哪里来啊，他说网上得来的，网上大量你看啊这样。那我说既然网上这么多资料，你不用网上的资料去拉人，你这么轻网上调查跟拉人的了。他都答不到的。即是你见到他根本是讲紧的说话不是基于证据，不是基于事实，是纯粹想做一个政治的宣传。即是说喂，现在你后生仔背后呢是有人鼓动他这样做的。但是我想讲一件事，大家用常理去想一想，你试下去鼓动街边的后生仔，叫他做些什么非法行为，你给什么利益他，你会鼓动到他？我不觉得你会鼓动到他咯。根本现在很多年轻人是对整个政府，对整个香港制度是极之不满。你就不要埋手沙堆，就在那屈，就说有人鼓励他，那些人呢其实没有思想的，你鼓励他呢，煽动他，他就会听你说。这个不是事实咯。 林卓廷，我想问回你，譬如说其实保安事务委员会呢，譬如每次传召这些平官员也好，譬如今次你传召譬如说这个警务处长也好，其实你们是不是应该有些特定的问题或者一个范围是想要跟他讨论或者他需要答的， 就唔係變咗，因為你頭先講嘅，除咗係一個即係政治上嘅大家之間嘅爭拗之外咧，就似乎佢唔係搭緊一啲譬如話即係同一個即係譬如話嘅警方執法啊，或者治安有關的問題，咁其實佢去到嗰個立法會呢個委員會裏邊咧，其實佢要做啲乜㗎？或者你哋想要佢俾啲咩答案你哋嘅咧？ 其實琴日嘅議程咧，就係講2019年香港罪行嘅趨勢嘅。 嗯， 咁嗱，香港罪行嘅趨勢，咁你梗係會牽涉警隊執法啦。 嗯， 警隊執法嘅範圍亦都好闊啦。 嗯， 咁所以大家亦都會理解到。 嗯， 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那个反送中运动引起的社会冲突和警暴的问题， 嗯， 一定会是我们那个讨论的重点咯。那所以为什么昨天那个讨论好像集中在就是从警队最高层的争拗那里咯。 嗯，咁啊，根据即系以往几次嚟讲咧，似乎都系咁样嘅情况嘅，即系唔单止就系寻日，不过寻日可能博火会厉害咗啦吓。咁啊，一直以嚟似乎即系警队紧落到议会，譬如甚至系区议会更加添啦吓。咁啊，变咗个沟通其实系冇乜做到 嘅。 呢 个咪一个策略嚟嘅咧，其实 嗱，邓炳强嚟立法会正式喺保安事务委员会答问题系第一次嘅啫。 嗯。 即係喺嗰個修例風波打後，因為暑假休咗會啦，跟住即係又疫情啊，又剩咁樣，即係係開唔到會嘅。 嗯， 同埋冇議程啊，排到去佢嚟答問題嘅。 嗯， 今次係第一次嘅。 嗯， 咁至於阿陳卿講到區議會等等咧，而家係越嚟越唔理想嘅。 嗯， 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啊，我係北區區議員啦。 嗯， 我哋北區有一個委員會係講地區治安問題。 嗯。 佢嘅地區嘅指揮官可以話唔出席㗎， 嗯嗯， 係唔需要任何理由㗎。咁你地區治安問題你唔出席我哋委員會，我哋咪將所有議題擺上大會傾囉。 嗯， 咁其實呢個仲唔理想㗎，仲阻住其他部門，因為每次大會唔同部門都坐曬喺度㗎嘛。即係呢個斷咗溝通，唔係我哋想見到㗎， 嗯， 係你警隊自己一手造成。嗱，我強調。你警队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理直气壮嘅， 嗯， 你咪企出嚟讲咯， 嗯， 系咪啊？点解你要缩埋咧？ 嗯， 阿邓炳强企出嚟讲啊，嗱呢样嘢，我某程度尊重佢嘅，最少佢咁讲， 嗯， 虽然嗰啲歪理我唔同意，我咪有机会同我辩论， 起码即系有个机会， 起码你咁企出嚟先啦。 嗯，好，咁啊，唔该晒先啦，林卓廷啊，因为你个时间关系咧，唔该晒你先吓。咁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林卓廷，就立法会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咁啊倾紧嘅咧就系关于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出席咧，寻日立法会嘅保安事务委员会咧，就亦都引起咗好多嘅争拗啦。咁啊，大家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电话机旁边亦都接通咗另一位嘅议员咧，就系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咧，陆仲雄嘅。陆仲雄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系啊，我哋喺呢度倾开咧，就系讲紧寻日即系警务处处长咧出席嗰个立法会嘅情况啦。咁啊，你自己系工联会啦，咁啊，你自己观察到咧，寻日咁样嗰个即系警务处处长即系同一啲议员大家之间个对话咧，其实系唔系我哋喺呢度倾紧噶，即系咪其实都达唔到咩沟通嘅作用噶？反而其实即系大家互相喺度即系做紧一啲即系政治上嘅争拗咁样嘅啫。 其實我就覺得處長係好想將嗰個治安問題同埋嗰個舊年個情況咧，就向公眾做個交代，都希望聽議員嘅意見或者質詢嘅。咁但係我就留意到咧，琴日咧反對派議員大部分咧就係捉住咧一兩個外籍警官，佢屋企涉嫌有即係僭建嘅事件，就喺度大講特講。根本咧就唔係去講翻咧市民好關心嘅治安問題。包括係一啲嘅盜竊啦、搶劫啦、暴力事件嘅個案咧增加咗好多，亦都唔係咧即係就算你話講警暴嚇，唔係警暴黑暴啊等等嘅問題，呢一啲嘅。事件係一啲係有內容嘅討論，就去咗係一個主動嘅政治攻擊。咁其實咁樣就冇咗喺個議會咁寶貴嘅時間嘅意義咯。 嗯嗯， 咁但係其實尋日嗰個討論裏邊咧，嗱，即係嗰度講到嘅就話咧，因為啊處長啊就鄧炳強咧就講到咧就話即係有人去誒煽動啲年輕人啊等等啊咁，咁啊當時咧就誒泛民啲議員咧就要講話要攞咗證據啦咁，咁喺呢方面呢啲咁樣嘅辯論裏邊咧，即係如果係警務處處長即係做出一啲即係都係幾嚴重嘅指控嘅話咧，喺個議會裏邊做呢個咁樣嘅即係言論啊，或者係做一啲咁嘅指控嘅話咧，其實係咪適當咧？你覺得尋日個辯論裏邊啊，即係其實如果話要攞證據出嚟去做一啲咁樣嘅話煽動年輕人等等咧，其實喺尋日嘅場合裏邊係咪適當嚟咁做咧？ 嗱，其實就算處長咧客客氣氣咧，反對派咧都唔會停止對警隊嘅追擊同埋一個批鬥嘅，呢個係而家嘅政治現實。鄧炳強處長咧，佢講嗰件事咧。話有啲反對派嘅人攞到政治紅利，呢個咧係一個政治判斷嚟嘅。明眼人都睇到，處長咧只不過係好一針見血咧，去講出咗嗰個問題嘅核心。點解舊年年中即係所謂反修例嘅風波，點解會成為一個風暴，而導致咁多暴力嘅產生，而影響咗全香港嘅治安嘅情況？呢一啲咧，處長有責任咧講出嗰個問題嘅核心，因为事实上呢是很多的反对派背景的，特别有法律背景的，他说什么违法达义啦，案底令人生更精彩啦，暴力是可以解决问题啦，而出现了暴力违法这些事情之后呢，反对派全部都是不割席、不谴责、不督杯、这些其实呢都是一种推波助澜，一种美化，一种呢是即系叫人去做呢啲咁样嘅违法嘅事嘅一种方法嚟嘅，系嘛？当然反对派议员咧就叻嘅，佢唔会讲到明吓、叫你做违法嘅事嘅，但系佢用一种好迂回嘅方法，其实叫人违法达意，已经系叫人违法啦，系嘛？觉得有案底冇问题嘅，咁其实某程度上咧，其实西贡咧当时区议会咧有个李家瑞嘅新晋嘅泛民啦，区议员啦，系嘛？都好坦白、佢哋。他就話咧，在座所有泛民嘅嚇都係食人血饅頭入嚟噶啦。喂，咁呢個都係即係不打自招啦。呢、這個好明顯就係佢哋透過激化矛盾，透過一個警民衝突啊官民矛盾。呢、這個事實上係對泛民喺政治上嘅動員，喺選舉上面嘅動員係有利嘅、即係你形成一個對立面啊嘛。甚至乎籌錢方面，哇！而家一年可以籌成過億。甚至乎是两个基金是两亿接近，喂，这些中间后面有没有什么各种的利益啊？其实这些明眼人都看到啦。 陆颂雄，我要讲回昨天那个现象先，譬如我们主要希望讲的，譬如香港的公务员啊，还有这个纪律部队都要维持一个叫政治中立嘛。即係喺啲政治問題裏面咧，即係盡量就係避免牽涉入去啦。因為佢哋嘅工作就希望盡量能夠維持到個社會整體嘅啲平衡啊、執法嘅問題嘅。咁但係尋日裏面咧，即係如果係要有一啲咁強烈嘅政治用語啊，或者嘅爭拗咧，其實又適唔適當咧？係咪應該譬如你揾，譬如揾保安局長去傾下呢啲係咪譬如話有政治紅利嘅話題係由一個警務處處長去討論呢啲問題更加恰當啦？ 政治中立呢就唔等于唔可以有政治判断嘅、等于政治中立亦都唔等于话所有公务员都唔可以有佢嘅一啲嘅个人意见啦，係咪？特别呢係昨日处长係回应到点解我哋嗰个治安情况係差嘅情况之下呢，佢嗰个分析係有个好根本性嘅，真係一针见血嘅，係即係佢包括讲到啊，点解我都有问佢嘅、喂，点解其他嘅治安都是差了啊，抢劫啊、爆窃啊那些都差了。他就说因为反修例的事件呢就用了很多警力，所以一些阻吓性的巡逻呢是减少了、可能令到一些犯罪分子呢就有个即是有钱无空去犯案。那其实这些都是背景原因来的。所以我觉得邓处长他解释整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有这些判断呢，我覺得佢係比較坦白嘅處長嚟嘅，係。 好啊，咁啊，我哋同你傾到呢度先啦，仲唔該曬你啊。 好，唔該曬 ，thank you。 啱同佢倾紧嘅咧，就系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噶。咁我哋翻嚟咧，就有少时间同你倾下两句添啊。袁仲昌，你觉得如果譬如话，其实一哥继续喺议会里边做一啲咁样嘅政治嘅针锋相对咧，其实有咩嘅后果咧？即系其实系咪对嗰个警民关系有冇咩帮助咧？甚至可能系一个相反 嘅 噃。 系啦，头先听譬如陆仲雄咁讲，我谂佢当初喺佢讲稿准备咗嘅嘢咧，佢都比较靠谱嘅，即系佢都可能真系一啲叫所谓政治判断或形势嘅判断啦。但系通常佢反駁人哋啦，譬如反駁林卓廷咧，就開始走曬樣啦。即係頭先話佢哋好惡毒啊，又話佢就話可能有人包庇同縱容年輕人啊。咁就連啲喺議會入邊發言嘅議員，佢都話呢啲議員就係一個活嘅證據，佢哋包庇佢哋啊。即係佢原來係都係控制唔到佢自己嘅發言嘅。不過你見到我諗上喺呢個會入邊，其實佢都有一個好基本嘅策略啦，因為佢都知道那個僭建嘅問題係一個會成為咗 好有爭拗 主要嘅係諗。主要的目标啦， 系我们先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并冇新增新型肺炎个案，系连续第17日冇本地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维持1040宗。政府免费派发重用口罩，截至下昼3点，有超过500,000宗网上登记，涵盖近1,380,000个市民。当局强调唔会将收集嘅个人资料用喺其他用途。對於計劃並沒有招標，亦都沒有公開生產商資料，有立法會議員說好處是避免原材料被坐地起價，但壞處是令人質疑有利益輸送之嫌。政府就解釋是擔心日後生產濾芯時會被人截胡。有網民號召夜晚到天水圍一個商場和你唱，夜晚七点，几十个市民响应在商场的中庭唱反修例歌曲，之后高叫口号，部分人手持黄额。商场里面的商户照常营业，不少市民在商场食肆用膳或者在商铺买嘢。商场里面有广播说现场人数众多，为了安全着想不要聚集。广播处长梁家荣向香港电台员工发表公开信，话港台继续成为风眼，自去年八月开始，大量投诉都是同社会运动有关，部分指港台散播仇恨。他作为港台总编辑，必须正面以及负责任回应。梁家荣在信中话，港台管理层对每宗投诉都审慎处理，严肃跟进，兼顾专业角度和规章条例，例如立即将节目下架，并检讨相关机制与人事问题，需改善的地方尽快改善。梁家荣指出，港台员工必须继续恪守港台约章，一国原则不能够违反。有关守则包括持平公正的新闻报道，客观冷静的真相追寻，意见多元的议论以及分析。梁家荣又说，港台接受各种的批评，对于感到被冒犯的诚心致歉，强调港台是服务整个社会，从来没有视任何个人或者群体是敌人。一名参与反修例活动之后前往台湾读书的21岁香港男子，涉嫌性侵一个在台北就读大学的香港女学生，被台北地检署起诉，他获准以新台币10,000元保释，并且限制出境。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侦查队长陈伟仁说，警方上月底接报，调查之后在疑犯的储物柜检获一支气枪和一把刀，警方讯问之后将疑犯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陆委会回应说，任何人在台湾触犯法例都会依法处理，无枉无纵。疑犯就读的学校发表声明说，涉案的香港侨生在今年3月19日注册入学，他昨日被警方约谈之后已经住在校外，校方不清楚相关案情。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下周初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第三线有坏车阻路，咁一带车多，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就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嘅第三线有坏车，咁而家咧一带车多噶，反方向去龙翔道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新华十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交通就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另外，而家锦上路近住四季豪苑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咁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因为水雾急收，去九龙塘方向咧，近住牙前朗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留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大家嗰个卫生常识同埋警觉都好高啊！大家真系好同心协力，同埋都好自救啦，即系啲成效都慢慢开始出嚟，觉得好安慰咯。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袁弥昌。 自由風翻嚟咧，喺新聞之前咧，傾開咧就係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去立法會咧，就係回應呢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問題嘅時候咧，就出現咗一啲即係大家互相嘅交鋒啊。咁啊，頭先啊，我哋評論員啊袁彌昌，你仲有啲意見想繼續講埋話？ 是，即是剛才我們都觀察到，就是其實鄧炳強他都意識到他去到這個委員會就會被人不停地追問那些僭建的問題，但是他剛才當然是僭建的問題，他有自己的策略，但是 他就一定要抌出一個所謂叫政治紅利這樣東西出來，來去為到好像人家他會可能插我一刀，我都要插人家一刀，他用這樣的心態去主導做這件事。所以你會見到今時今日，特別我們可能上個星期或者再之前都講到，現在有一個傳聞或者一種感覺，現在越來越是香港是由所謂叫武官治港，或者紀律部隊治港的。我相信在這裡，原來鄧炳強在立法會上面其實都做這麼多所謂政治的表態，其實他非但就釋除不到所謂接下來是武官治港這個疑慮，還反而加深了。這個我相信其實對香港整個 政治啊，或者不過個保安界嘅都唔係一個好事。 嗯，其實我諗香港而家即係我諗個警民關係咧，事實上係緊張嘅嚇。即係大家如果客觀啲去睇，咁其實我都希望譬如警隊又好，或者政府又好啦，即係點樣起碼將呢個關係嘅緊張調節翻一個比較正常啲咧，都係合理嘅。因為大家知道咧，即係尤其喺前線嘅執法裏邊，好多時就係都係由警務人員去做啦。咁如果長期存在咗一種即係好對立啊，或者關係好緊張嘅氣氛咧，始終都唔係好事嚟噶。咁啊，希望啊，即係大家再睇翻呢個警務處長未來喺立法會裏邊嘅表現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覺得，希望佢除咗係即係呢啲政治嘅爭拗之外咧，盡量係能夠回應翻，即係我諗香港人關心嘅一啲治安啊。 希望佢會明智啲。 係啊，即係我諗呢、這個，即係我成日覺得，即係喺政治上嘅爭拗咧，係應該係由翻呢個問責局長，因為嗰個係屬於政策啊嘛，係嘛？因為你係咪人血饅頭又好啦，即係到底係呢個執法嘅寬鬆又好咧，呢、這個應該係一個即係負責政策嘅官員去講咧，係恰當過一個執法部隊嘅首長去講嘅。咁、好啦，袁黎昌，我哋傾到呢度咧，這個話題要轉一轉啊嘛。咁、我哋想講翻另一個咧，就係、都好多市民留意咧，同埋一路睇新聞咧，呢兩日咧都係不斷地播緊嘅咧，就係、政府係宣布咗咧，就向全民免費派發口罩啊。咁、咧就我唔知道你打電話去申請咗未，袁黎昌？ 未啊，因為我見話曾經一度個網上登記要等咩一個鐘個幾鐘先得咁啊，都無謂同佢逼住，同埋好似聽聞可以去到六月頭、六月初、六到六月六號都可以登記 嘅。係啊係啊，又尋日啦， 都係唔好塞住佢住。 係啊，咁啊但係就唔緊要嘅，即係時間就仲有嘅，咁同埋咧就仲有好多方法都攞得到嘅。咁啊，政府嘅計劃咧就係、是、咧就可以包括一個一人一個咧可以重用的同心抗疫口罩啊！呢個同心嘅意思即係嗰啲銅啊，即係呢個金屬嗰種啊，就即係可以屈啊咁樣啦。即係大家睇我咁都好多人開始介紹咧，應該點樣正確使用啊，點樣戴啊等等嗰啲嘅嚇。咁咧就及呢個每户咧就十個咧即棄式嘅外科口罩嘅。咁啊，特首林鄭月娥咧就佢都自己都承認咧喺疫症初期咧，因為口罩供應不足令市民都不滿啊。咁啊，今次裏邊咧就派嘅話咧就佢就。但佢否認咧就唔係太遲，咁但係點講都好咧，我哋覺得好多人都感覺上咧就覺得即係最需要嘅時候咧就係二月啊三月嗰啲時間咧，咁而家基本上疫情咧就平靜咗啦，咁啊先至去派，咁啊會唔會時間上太遲咧咁？咁但係我哋點講都好咧，就至到現在為止咧就登記嘅市民都相當多啊，都超過100万人噶啦嚇。咁啊，袁黎昌你頭先講過咧，到底嗰啲網絡上會唔會係塞車嗰啲咧？就起碼暫時啊喺報道上、喺媒體上咧就冇特別咁。 至少冇冧機先， 冇錯啦，即係起碼唔會好似上一次嗰、那個呢個旅遊發展局啊，即係嗰個咁蝦碌嘅嚇。咁到底呢個咁流程裏邊咧，我哋講緊話用網上去登記申請啊，咁有啲咩要注意咧？或者到底呢個系統裏邊咧，我哋到底會唔會有啲咩其他嘅問題咧？咁我哋請嚟咗咧，就是、政府嘅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咧，同我哋傾下嘅。林偉橋你好， 係你好， 係 林偉橋，係啊，我哋想同你問問題之前咧，就提一提呢個電話先嚇，我哋電話咧就1872311，1872311咧，歡迎大家打嚟自由風問一問題或者發表你意見，因為我估計咧，關於口罩呢個話題都好多市民或者聽眾係關心噶。咁好啦，林偉橋，我哋翻翻去咧，即係講翻政府嗰個登記、政府重用口罩即係呢個問題先。咁你覺得而家暫時為止咧，嗰個登記系統嘅運作咧，都應該暢順㗎係嘛？ 都好暢順，我哋由7点開始啦，而家已經有超過160万個登記人㗎啦。 嗯。 啊，咁就入去登記咧，都係大約。应该一分钟之内已经可以登记得到。 哦，一分钟之内。 啊，即系排队排一分钟之内。 哦，咦，咁啊，袁黎昌，你头先讲话要惊等好耐，就唔需要惊。 系。 吓、啊，你啊，你得闲你可以上去即系做一做噶啦。 要做呢样嘢，嗯， 系好快嘅，而家系。 系啊，林允桥话点嗱？依个一分钟啦，咁啊，但系嗰、那个惊唔惊会有啲人而家成日讲紧啲重复登记啊？ 系啊。 或者即系譬如有啲系年纪大啲，未必系好识用嗰啲咧。个过程个流程系。是不是很複雜或者是容不容易做的？ 入到去個系統裏面呢，那個填的資料都是很少的。那我很多其實很多朋友都其實都給回個訊息我呢，就是填都是填，我想三分鐘啊至五分鐘應該填得到。不過我們最多呢可以給即30分鐘市民填的這樣。 嗯，咁你头先讲紧话已经有160万咧，系160万个市民咯，系咪？即、就、系、是、一个人咁，系咪登记时以一个个人嚟做单位嘅，系咪咧？ 系啦，以个人嚟单位申请咧，就系我哋收到60万个申请。 哦， 咁就涉及到160万个登记人。 嗯， 即系佢申请嘅时候可以申请多几个人嘅。 係啦係啦，有一個主登記人咧可以幫第啲即係佢嘅親人啊親戚去登記嘅。咁即係話六十萬，咁160万，即係每個人都有兩三個嘅登記人咯。 嗯，可能幫爸爸媽媽咁。 係啦係啦， 係嘛？咁但係嗰主登記人係冇限制嘅嘛，佢可以幫幾多人登記嗰樣嘢？ 冇限制嘅，最多咧其實咧就係佢可以幫。其余五个人登记，即系总共咧六个人咁样样咯。我哋都鼓励多啲，即系同多啲人一起登记嘅，因为咁样咧可能更加节省嗰个邮递嘅时间咯。 嗯，咁林伟桥亦都有人留意到咧，就系话即系今次呢个登记咧都要俾一啲个人资料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关于嗰啲个人资料嘅收集啊、保密啊，或者点样即系储存嗰啲咧，咁你哋喺个即系政府资讯科技嗰方面嘅处理会系点样做啊？ 兩方面，第一方面就是私隱方面，私隱方面其實我們在系統的處理的資料方面，其實安排是很早時間已經諮詢了個人私隱這個資料私隱專員的 了， 亦都是經過了我們獨立的第三方的私隱評估，即確保就是符合個法例先啦。其實輸入的資料其實是什麼呢？就是第一就是個身份證個號碼啦，同埋出生日期啦，咁呢個係重要嘅，因為我哋咧係需要核對翻咧入境事務處個電腦系統嘅。咁因為核對佢係咪一個香港嘅居民，同埋有冇重複嘅登記啦。咁亦都要即係佢要提供一個流動電話號碼嘅。咁點解咧？其實呢個係私隱專員咧，佢再三提醒我哋嘅。個流動電話號碼咧，就係話如果嗰個嘅登記唔成功嘅話咧，係必須要通知翻嗰個嘅人士嘅，將個結果咧俾翻佢嘅。咁同埋我哋都希望做得好啲啦，即係話派遞啲錢咧，都通知佢咧，就係話就快嚟啦嗰個郵件咁樣樣咯。咁最後咧就亦都要個主登記人咧，佢要提供佢嘅姓名啦，同埋本地嘅一個地址咧。咁呢個資料其實亦都好重要嘅，因為係作為咧核實咧個登記地址係咪真係存在嘅，同埋亦都當然要上門派遞嘅安排咧，係需要地址啦。 嗯，即係話基本上咧就係要有流動電話嘅號碼，係 啦， 同埋個主登嘅人嘅地址， 係啦， 就方便第時寄嗰個口罩俾佢咁樣。 係啦，咁我哋嗰啲資料咧，其實係絕對絕對咧係唔會用喺其他用途嗰度嘅。 嗯，你讲到呢个咧，就其实都好紧要嘅，因为咧，即系寻日咧，即系大家知道政府宣布咗之后咧，其实好多啲网络群组嗰啲咧，就都系从个政治嗰度去谂啊，即系话政府可能咧就叫你登记，咁啊攞啲资料啦，可能稍后选举啊各样嘢就可能好多嘢可以做啦，咁 系 咁呢个你自己讲到头先讲话净系专用啦，即系呢个即系意思你即系话啲资料，点样确保到呢样嘢咧？点样令到市民信你哋真系可以做得到呢样嘢咧？ 其实我哋喺个收集目的嗰度咧，佢都写得好清楚噶啦。我哋系唔会做第二个用途嘅。咁当然即系最重要，其实咧就系一个第三方嘅私隐评估咯。咁其实系我哋做嘅，唔系净系我哋做噶嘛。我哋都经过第三方验证过，我哋咁嘅做法系咪符合个私隐条例噶嘛？咁另一方面，我哋都系一路有征询呢个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嘅意见嘅。我哋将嗰啲需要擺喺嗰個系統裏面嗰啲嘅資料咧，我哋都擺咗喺個系統裏面噶啦。咁亦都大家要明白咧，就其實嗰啲嘅資料最重要。如果你話個人私隱咧，就係嗰個身份證號碼同埋出生日期啦。嗰啲資料其實我哋都係為咗核對翻入境事務處嘅電腦啫嘛。咁其實入境事務處嘅電腦咧都有嗰啲資料噶啦。咁我哋呢啲資料其實就係核對佢嘅電腦嘅資料，睇下嗰個嘅申請人係咪真係符合嗰個攞口罩嘅資格咯。 咁林偉橋，我喺啲報道睇到你就話個系統就喺政府嘅私有雲端運作，咁即係政府入邊嘅，定係喺定係都係委託外面定係點樣？ 唔係嘅，我哋係直接喺政府入邊嘅，係政府嘅私有雲上邊運作嘅。因為咁樣咧，我哋都希望能夠咧，第一就保障個資料啦，第二咧令到系統咧更加安全穩妥啦，同埋防止有黑客入侵我哋個系統啦。咁樣。 你頭先提到咧，你頭先提到話要有第三方嘅私隱評估啊，依個第三方係指啲咩人啊？嗰陣時 通常嚟講，呢啲係啲會計師專業嘅會計師行咁樣咯。咁佢哋係專做一啲嘅私隱評估嘅審計啊，咁樣樣。 咁啊過程裏邊佢哋都繼續係監控住嘅，係咪咁啊？ 因為是怎樣，即角色會是怎樣的？ 他們角色呢就是會看完我們那些資料的，同埋睇我哋嘅系統嘅，咁個而且唔淨止係睇個電腦系統嘅，佢都要睇睇咧我哋點樣處理嗰啲資料嘅。 嗯， 因為嗰個市民入咗個資料之後咧，其實咧仲要好多處理嘅程序噶嘛，將啲資料咧係去到後台嗰度咧，係譬如分發啲口罩俾個上門俾市民咧，咁呢個都係個程序嚟嘅。呢啲程序咧嗰、那個嘅。第三方私隱評估一間公司咧都會睇埋嘅。 咁第三方就係頭先你講咧，就是、負責做呢個保證到呢個私隱係 啦 嘅措施係得到落實。 係啦，一定要得到落實嘅。 系咁，林伟桥今次登记相对顺利同埋成功啦，咁代唔代表其实都算系即系政府喺资讯科技上面嘅一个突破咧？即系譬如可能将可能嚟紧可能比较容易啲将唔同嘅资料去结合埋一齐啊，或者你而家系令到可以跨部门可以合作得好啲啊，譬如入境啊、邮政局啊，你哋各方面啊，咁呢个算唔算系一个几大嘅突破嚟嘅？将来系咪我哋可以期望会做得更好？譬如派钱容易啲啊，或者咁样咧？ 唔系，我哋绝对咧系会协助咧唔同嘅部门咧系尽用呢个资讯科技咧去做好嗰个工作嘅。咁啊，之前咧，其實我哋都同衛生署合作啦，那個電子手環都係我哋做嘅嚇。咁而家嚟講呢個即係、就是、口罩嘅系統啦，都係我哋幫手啦。咁我哋都樂意見到咧，就話嗰個嘅有啲成功嘅例子啦嚇、啊。因為今次譬如排隊嚟講，都係一個新嘅科技嚟嘅嚇。我哋喺政府裏邊咧都係未用過呢個科技嘅。咁不過都要試嘅，即係啲科技嘢咧，唔係話。一用就用得到嘅，咁係經過咧都係有兩三個月時間去試驗，確定佢可以用得着喺我哋呢個派發口罩呢個系統嗰度咧，然後我哋先會引用佢咯。 因為頭先阿袁利昌問嘅問題咧，就係話想知道咧，譬如都係因為而家講緊政府派錢咧，都係以個身份證做一個主要適應啫嘛，即係18歲以上嘅香港居民。咁用呢個原則同埋用你呢個系統咧，就其實起一啲咁樣嘅，即係譬如話政府嘅派錢或者唔一定派錢啦，總之有啲係牽涉到你之後你用身份證就得噶啦。呢、這個系統其實係咪可以做得到嘅咧？或者你用100,000蚊呢個例子先？ 明白嗱，第一樣嘢呢、這個系統本身咧就唔會可以直接用啦，因為呢個系統嗰個係。是攞嗰啲個人資料咧，就係、是、為咗呢個派發口罩咁。 個原理即係話個設計原理嘅流程啊。 個設計啫，個設計咧其實咧就要睇睇啦。嗰、那個業務上邊咧係咪真係適合呢個咁嘅設計咧？例如如果你話派10,000蚊咁樣。派10,000蚊咧，其實有一個唔同好大嘅唔同嘅地方嘅、就係話咧，因為佢派10,000蚊咧，其實係要需要咧銀行個户口號碼嘅。咁而銀行嘅户口號碼咧，其實咧係而家我哋呢個系統咧，絕對係冇收集到嘅。咁亦都唔係容易收集嘅，因為銀行户口號碼咧，其實係個市民同銀行嘅關係嚟噶嘛。就唔係政府同銀行嘅關係嚟嘅。咁呢個咧，其實係絕對咧同唔可以咧完全即係、就是、相提並論嘅。但係咧如果你話科技方面咧其實。科技是很多種的，咁我哋咧都可以係用唔同嘅科技咧，係去幫助嗰個業務咧，令到嗰個業務咧更加順暢嘅。咁呢今次嚟講派口罩，我哋見到呢個咁嘅方法可以幫到我哋嘅，咁我哋咪用呢個科技咯。 林敏桥亦都有啲意见咧，即系有啲听众咧就打嚟同我哋讲咧，就喺个申请表格里边咧就唔能够选择嗰个口罩嘅尺码。咁、咧就譬如擔心女士用嘅尺碼咧嘅口罩就會大得滯啊咁樣，即係戴落去可能個效果唔係咁好啦咁。咁佢個問題就係話咧，會唔會考慮咧可以俾佢登記人咧揀埋呢個尺碼嘅咧咁樣？ 係嗱，其實我哋嗰短片嗰度咧有講到嘅，如果尺即係譬如可能大啲啊，或者條繩太長嘅話咧、其實佢可以打個裂咧，就可以令到嗰條繩咧係短啲咧，咁咪會容易大一啲嘅。咁、但係你頭先講到咧當然你話好即係可以做個口罩好多個尺碼嘅，但係你要諗深一層咧，如果做好多個尺碼嘅時候咧，派發係會耐好多嘅，因為要分流噶嘛啲嘢，咁、我亦都希即係呢個平衡啦，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好快咁樣可以派到俾市民。另一方面可能有啲人真係嗰個尺碼唔係咁 fit 嘅，咁你咪打個裂咯。 打一年一樣可以做得到個效果出嚟。 嗯，啊、即係而家係得一個尺碼嘅啫。 成人是一个尺码，咁小童咧就是一个尺码，幼童嘅都有一个尺码咁样，三个尺码嘅。 系，咁另外亦都有啲报道话咧，就有啲重复登记嘅情况嘅， 系 嗰啲人士咧，佢都可以攞到个登记号码嘅，即系咪会有咁嘅现象啊？同埋个重复登记咧，会唔会影响到佢到时候嘅申请嘅？ 如果重复登记，如果嗰系同一个人啦，其实重复登记一定系唔会派多一个口罩俾佢啦。 嗯， 咁重複登記意思，如果你話係有人係登記咗另一個人嚇個、啊、口罩，咁佢如果真係個真嗰、那個，即係佢係遲咗有人啊冒認咗佢登記咧、登記咗，咁後來佢登記唔到，咁啊變咗係一個所謂嘅重複登記。咁、但係呢個咧係有一個冒認嘅成分喺度嘅，咁、我哋都講喺個系統都講得好清楚㗎啦，即係如果係。即是冒領啲口罩呢其實是一個刑事罪行嚟㗎、千祈唔好咁樣。 唔係，但係林偉橋，但係有陣時未必係冒認喎。譬如舉個嚟屋企嘅情況咁，咁譬如我負責做幫屋企人五個人申請嘅咁，咁其中一位咧佢唔知㗎嘛，佢唔知咁佢佢自己又上網去整咗咁樣。 咁啊冇問題嘅。 咁你係咧？你點知佢係有意啊？有陣時係話即係當 係咩？咁完全冇問題嘅。如果咁樣嘅話咧，佢後來登記嗰個咪收唔？即係我哋會話翻俾佢。我哋其實點解要有嗰個嘅？電話同埋個短信咧，咁、就係因為要通知翻嗰啲可能因為頭先講嘅重複登記人士咧、其實佢係重複登記咗嘅，咁、所以佢咧就唔會收到一個口罩。有時候譬如有四個登記人嘅，咁有一個係重複登記咧，我哋都會寄口罩俾佢嘅，不過我哋係寄三個俾佢，咁、而亦都有短信通知佢咧，啊有一個其中一個咧係重複登記咁樣。 即係唔好話重複登記變咗成為咗冒認咁啊，好慘喎！ 唔會。系嘛？但系我希望劝喻咧，就系千祈唔好冒认人哋嗰啲，即系去登记咯。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林伟桥。 多谢， 好。 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咧。我哋讲紧嘅咧，就系政府而家开始咧就派一个同心抗疫口罩啊。咁啊，到底要点样登记咧？咁刚才林伟桥嘅讲法咧，就话其实好简单嘅咁啊。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我哋电话机旁边有位听众阿徐女士咧，搭通咗自由风嘅。徐女士你好， 你好 ，Hello，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请讲。 我班朋友咧一齊都係咁講嘅，佢話咧，第一個反應就係話派口罩有冇遲啲啊？真係，因為而家咧個個根本就唔知，我唔明啦。香港真係好多人都好多口罩而家，咁佢仲有呢個60次嘅口罩咧，你知唔知係一個幾月前我哋唔係第一批買，沙沙有得賣，我唔敢話佢同一樣款，但係人哋賣79蚊一個，就唔係好似佢話揸住底褲咁嘅我唔知啦。即係 呢個 靚好多 蚊一個嘅，呢個都要 40啊！哇，咁佢咪咩 成本啊？成本每個40蚊。 我買咁梗係俾人賺，但係我意思話止唔止咧？我呢個8億喎，我發覺咧呢個香港政府真係使我哋好多錢，同埋咧今次好叻噶啦，嗰、那個網唔會冧，即係次次都唔知冧到咩咁。我唔明。點解同人哋比較上嚟？啲人嚟台灣啲做得咁好嗰啲科技，即係嗰啲 IT 嗰啲嘢，點解香港啲嘢今次唔冧？我哋都覺得好叻。 咁啊，徐女士，你有冇去登記申請去攞啊？ 我唔會申請咯。我 點解咧？ 嗱，你話40蚊一個成本，我都有咁多嗰啲，好似我聽話啫，個都有好多盒口罩唔點用啊。同埋咧，都擔心咧，因為阿何柏醫生今日講過，佢話呢樣咧你太緊嘅呼吸都唔好，你又唔好用。去咩你又唔好用，跟住發燒人唔好用，咁我都太多嘢。其實我哋而家用緊嗰啲口罩，你唔用咗，遲啲又話過期，咁我哋點咧？ 冇曬咗 嘅，口罩都用。 係，好啊。 我都話聽好多盒啊，所以我覺得太遲就派得。 好啊，唔該曬先啦，徐女士啊。咁我哋都好清楚啦，徐女士表達意見太多啦，口罩啊，咁但係會唔會申請咧？而家都有成100多萬人申請咗啦。咁電話機旁邊仍然有仲有聽眾啊，黃先生亦都係接通咗嘅。黃生你好。 系你好，两位 好， 两位好， 请讲。 嗱，好简单，就我觉得今次政府系虽然系都叫有啲做嘢啦，但系好似有啲黑箱作业。第一，产地唔讲得。钱都好似冇讲到话几钱一个口罩。 有每个成本话40蚊啦。 O K， 40零。咁好啦。咁佢就只系 A S T N 嘅 level 一。但跟住 B F E 啊 ，P F E 啊，大家都好清楚啦。V F E 冇，冇呢个数字。咁同埋呢佢都讲咗话 唔建議喺醫院用。 嗯， 咁呢個口罩我唔知道我做乜嘢啦。 嗯， 咁同埋咧，我覺得好奇怪，似乎之前完全冇一啲醫護界嘅專業人士對呢一個口罩提出咩嘅 comment。 嗯。可能佢哋都唔知啦，根本就唔知道就冇得 comment 噶啦。 咁所以點解政府有專業唔問咧？ 嗯， 嘣一聲就拱咗出嚟，係咪好似有啲叫私相授受黑箱作業咁樣樣咧？ 嗯，明白。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黃生。咁啊又真係話好多事咧，就係好多資料都唔知咁。而家我哋一路講緊咧，就話每個成本40多元啦，政府嘅計劃派800萬個，估計涉及咧3億多嘅筆錢都好大嘅喎。袁利昌 係最主要就係佢冇 點解咁低透明度咧嚇？ 採購招標，咁佢就聲稱佢就話，如果佢採購招標嘅話，如果即係嗰陣時又好短缺嘅時候，如果有人應咗嘅話，咁可能會俾人截咗户啊，或者佢嗰啲即係佢最後買唔到咁樣。咁但係當然我哋都知道，如果佢要咁快可以要派到800萬個，其實佢都有一個好熟幾可靠嘅人去咁樣採購先得嘅。咁所以會引起好多猜測咯，即係會唔會又係同即係親政府啊、親建制啲人最後攞咗呢筆錢啊咁樣呢個生意咁樣。 嗯，即係政府似乎每一次做呢個政策裏面都留低一啲尾巴， 又冇解話 嘅，即係受到人哋質疑咁樣。咁好啦，咁自由風今日時間亦都夠啦，咁啊聽日都會繼續自由風嘅，咁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傾一啲熱門話題嘅，拜拜。